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拖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发。 好啦，星期三晚大军发。我好少即係带领呢个讨论嘅，通常我都係插下嘴嘅啫。不过今日就冇办法。 唔係，好似个节目系你㗎喎。 係囉，你变咗阿近喎。 係啊，我做阿近算啦，我已经。 即係个节目即係咁样转嚟转去真係唔系唔好啦。一开头就系 Anthony 系咪， 系啊， 跟住又系阿 Roger 系咪？ 系啊， 咁 Roger 又唔出现啦， 咁变咗 Emma， 咁变咗我啦，咁又有租身喎， 系喎， 咁啊土好心你又即系发版发多啲啦， 好啊， 即系话晒都系大军阀啊嘛，唔系正规军啊嘛个节目嘅、啊、大佬。 喂，今日咧我就即系犀利啦，我揾咗呢个即系真正嘅左交大王，就叫欧乐轩啊。 好嘢， 好嘢！ 唉，欧乐轩你真系犀利嚟啫。 喊湿几多张床单先啊，欧生？ 啲都冇喊过嘅， 冇喊过。咁你 partner 有冇喊啊 ？partner 就真系有喊啦， 系嘛？ 哇！呢件事咧完咗之后，即系基本上啊，即系每日都系喊。即系其实坦白讲，对于一个女仔，即系我谂你讲紧系阿 Christine 啦。咁啊，即系对一个女仔啱啱出嚟啊做社运啊，或者甚至系上台讲嘢咧，咁啊，今次其实即系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心理压力。 咁佢又冇好似你咁效法你咁样咧，话以后唔踏足呢啲咁污糟嘅政治 啊？咁以后唔搞社运 咁样讲，系啦，佢又冇咁讲。 咁但系反而你咁讲， 我反而我唔系，因为 佢好醒，佢个讲法系叫积极考虑 啫。嗯，你 observation 好好， 我嘅诠释咧就叫以退为进，系咪先？ 你 observation 好好，下一位。 唔系点解要积极考虑而唔系即系落一个决定咧？其实。 有啲嘢其實我覺得要諗嘅就係話，即係究竟我哋搞社運啦，係咪啊？即係呢個時候其實我哋覺得個空間已經好窒息，我自己個感覺係咁樣，即係話當即係有任何人嚟到去上台，咁大家又嚟到去講話，喂唔係喎，你啲友嚇上台騎劫啦，係咪啊？ 你唔好似董建華咁樣先。 我又唔会咁董建华咁鹌鹑啦， 董建华系讲咩啊？知唔知啊？ 咩留低要勇气？ 系啦，留低要勇气嗰啲啊！ 即系我意思就系话，我要谂就系究竟我究竟系咪应该仲有空间去做？因为如果我系咪？如果以后我仲出嚟，即系嚟到去做社运，哪怕系推荐咩运动都好，跟住永远其实都有人嚟抢麦，或者有人嚟到去同你即系闹一轮咁样，咁搞到其实你对于个团队嚟讲，可能你已经变咗个累赘。 你有冇听萧生啊？ 萧生冇啊，佢讲咩啊？ 你应该学佢啊嘛。If not now, when? If not me, who? 咁样样嘛，你话即系舍我其谁咧？即系你即系拎咗呢支棒咁啊，继续走落去啦。你唔好突然间掉咗呢牌。 喂，其实你都系第一镬佢啫噃，欧乐轩系嘛？ 我 即系第一镬成为左交， 唔系第一镬系真系搞咁庞大嘅群众运动。第一鑊就已經係出事。 咩？點解佢搞先呢個運動？你話佢第一日 咁人哋呢部係佢搞起，唔好即係打叉啦。應該由電話到 嘅，或者坦白講，我以往都冇乜揸個咁正嘅位置嘅，即係我好多時候 今次攝到位。 唔係涉唔涉位問題啦，即係例如話以前又係大家最唔中意民陣咁樣啦。咁我其實我又參與好多民陣嘅嘢嘅。咁又或者即係甚至好多時候你話咩菜園村啊反高鐵嗰啲咁我都存在啦、我嗰啲咩菜園村巡守隊係咪即係都有同大家去巡守啦、 好在你冇上台啫， 我真好想冇上台，如果 你上台我都點埋你一份， 可能美點雙輝再加到歐樂軒咗 嘛，英根話我已經贏咗啦，我哋已經贏咗啦，我真係屌你嘅真係我同阿明有份屌啊，明唔好扮嘢係咪，阿黃浩明啊嗰時 喂你哋好中意講嘅咩？阶段性嘅胜利，为自己拍掌，跟住成日唱歌或者播即系片啊！ 嗱，我就冇讲啦，阶段性胜利，我一路讲嘢好小心嘅。 系， 但系即系我谂，我当晚啊，甚至礼拜一又咪礼拜日嗰晚啦，我系有话啊，大家可唔可以俾啲掌声一啲人啊？例如话我哋即系有好多参与啲斗刷，喂，人哋好辛苦，人哋第一次出嚟做斗刷有好多，第一次出嚟游行添啊！咁你唔俾啲掌声，咁你唔通点啊？ 咪似演唱会咯。即係許冠傑演唱會，我淨係睇許冠傑嘅啫。唔係咁咪話俾啲掌聲啊！咩 Ashley 唔知乜鬼 嗰啲咁樣噶嘛，即係臨尾結束嘅時候。 大佬啊，唔鼓勵下人點得嘅啫？係咪？你係咪唔鼓勵人先？係咪鼓勵下人都有錯先？我心諗， 冇， 咁係咯。 唔係咁，你呢個重點唔喺度啊，係 人哋嘅講緊就係話呢個係一個抗爭啊嘛。呢个系一个同当权者你死我活嘅抗争，点会又俾掌声自己，又俾掌声嗰啲 band 噶大佬咁样嘛？ 我啊，游行开始嘅时候，我逐个行政会议成员喺度读佢嘅名啊，跟住人人都喺度嗌下台嘅。喂，呢啲都系一种批判啦，系咪啊？ Okay. 即系呢啲嘢唔系冇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当你处理你个群众里边嗰个气氛同埋个关系嘅时候，即系我自己会觉得你俾啲掌声大家自己咁样，其实有咩问题啫？ 俾啲掌声自己，我会谂起啲咩？ 谂系咩啊？ 就系、是、每次七一游行咧，经过民阵嗰个终点站咧，散水嗰个情况啊！ 我哋今日已经有500,000人啦，大家一齐俾啲掌声自己好唔好啊？ 呢句通常系边个讲 嘅？我哋下年再见。 边个讲？ 系啦， 边个讲？ 系咪刘慧卿啊？ 唔知啊，唔知。 类似啦，总之个个都咁讲啦。 所以 个重点就系散水啊，之后俾完掌声。 嗱，我又冇散水啊！ 唔系，系有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哋每期好多。即係可能好多人就係去完七一遊行，次次經過嗰個站就係俾啲掌聲自己之後就散水啦。 係啦，不過坦白講，又要講開一樣嘢就講就話，即係好啦，嗱你啊，即係嚟到去俾掌聲又唔得啦嚇，咁、啊、然後又話階段性勝利又唔得啦，咁嗱呢啲我明白，咁你好多嘢都唔得啦咁樣，咁你喺台又可以做乜？ 唔係喎，嗱呢度咧，我要真係插一句喎，喂我好多年咧都冇俾掌聲自己，都冇話階段性勝利，反而調翻轉頭叫啲人留低。有几捻多个契弟陪我留低啊？屌，第一个咪就系抬我冚家拎，所以你唔好讲一啲话咩继续要抗争嗰啲友啊！屌，你边信佢啊？ 我嗰晚 我见咗好多次啊！你问下金英自己戆居居嘅揸住个咪喺嗰500,000人嘅，惊我经过嘅时候，喂，我哋群众运动系应该要继续持续抗争嘅，我哋要叫董建华出嚟，或者叫曾荫权，或者而家梁振英叫咗几廿次，最后剩翻几多友啊？吓伍家祥最后咪剩翻几百友？ 喂，唔系个结果问题，系你个过程嘅问题。 过程咩问题？ 你啱啦，做得啱啦，唔理个结果噶，控制唔到噶嘛个结果， 哦 okay、 就系你个过程有问题啊嘛。 唔系我嘅检讨就系话咧，即系其实你行左行右都系 P K 嘅啦，你叫继续人留低人，你都睬你一傻。即系正如阿陈云大师咁讲噶嘛，你要考验群众嘅，你唔应该拣星期日嘅2:30嘅， 嗯， 你应该拣星期一。嘅朝头早8:00或者9:00，即系翻工时间，你要宁愿放弃份工嚟抗争啊嘛！ 即系罢工啦，叫大家 系咪？如果嗱有人嚟嘅，证明呢个运动搞得起；冇人嚟嘅，证明呢个运动玩紧完。 啱， 啱，啱啊！ 你真系讲得啱啊！ 啱，而家唔系啊，有位 Visa 朋友都系咁嘅类似嘅逻辑。 屌 Visa， 我真系屌！ 你未听我讲佢点解咁讲先？ 系点解咁讲？ 唔系 exactly 咁讲。你讲我先屌。 系佢话佢意思咧，就话大家最好唔好以后唔好筹钱啦。 哦， 咁唔筹钱咧，嗰啲剩低个扑街，咁就令到每个人都会自发咁样去即系参与个群众运动。 哇，呢个逻辑真系跳咗几下， 就好似你咁样咯，好似你讲咁样咯。 音响都唔使 book 啦。 我讲咩先？唔系我只系话， 即系你讲话，即系一放弃份工，即系要即系将所有自己嘅嘢都放低啦。 嗯， 唔需要靠任何人。 占中系要咁做。但系唔系单单群众运动都系咁噶嘛？ 我就系惊，如果你话你礼拜一朝头早8:00翻工嗰啲人啊，你就叫人出嚟抗争，最后得个10,000人出嚟点算先？听日嗰啲报纸又话得10,000人上街就示弱啊！ 群众运动咪失败 啦？系咯，群众运动失败，数唔重要咧？ 唔系，我意思就系话你梗系要俾喂，你要照顾群众先得噶嘛？你照顾群众，你梗系要揾一个、哦、即系大家比较方便嘅时 间。即系今次就照顾群众，上次就 夜晚2:00出嚟啊？ 唔係，我意思係點解今次你會即係同傳媒講話人數唔重要咧？ 我幫你答，你即係你要有攞 HCF 嘅，即係你唔可能成日都即係要求一個最高嘅標準噶嘛？ 唔係咁嘅意思。嗱，你少人都唔緊要，點解今次你會避開話人數唔重要啊？ 係喎， 我得兩嘢嘅，兩 嘢。你真係有答喎、啊，你個契弟。 抗爭嘅時間咧，呢個係一回事。 係。 呢個人數呢就是另一回事。人數嗰樣嘢呢，即係我真係好想即係唔好再搞嗰啲咩同警方鬥多人嗰個問題啦。 咁12萬係咪你阿 Lance 㗎？ 唔係，首先毛依依做嘅。 喔、哦。 毛依依講集會12萬人嘅。 有冇數㗎？ 佢冇啊！佢嗰陣時喺度話，佢喺度話， 唔係我唔係嗱，有講 嗱，我唔係話，我唔係話毛姨姨錯，但係咧毛姨姨話啊，我哋嗰日咧好似即係國教集會有12萬人咁多啊咁樣， 咁就當咗12萬啦， 咁佢12萬啦。 其实真的有几多你有没有数的呢？ 其实我怀疑其实大家是没有认真这么数过。那、哦、我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没有认真这么数过。那好啦，你就算你说找游行找人点人数这样，跟警方一个数你又一个数，跟得闲就抛下你这样。我记得几年前走去即是游行啊，那段时不知道泛民主派不知道搞什么鬼即是游行集会好像最后呢即是宣布大会人数呢、嗯、即是那些斗策报回来说八万人参加。 嗯。 跟隔你出人抛我膊头。 不得二万。 佢話：喂，報夠十萬佢啦，咁樣，跟住就宣佈十萬。 嗯， 喂，咁唔可以咁兒戲噶嘛做嘢？ 唔係兒戲同兒戲嘅問題，唔係兒戲同兒戲嘅問題，因為大家都 expect 咧，就係差佬咧係會報一個細數，咁所以你要報翻個大數。其實老實講。全香港 而家咪變曬信差佬， 咁你個唔係唔係唔 係唔係，而家信喺邊？ 個數字係在於咧，就係差佬加主辦者加埋隨意。 咁但系而家越走越远啊嘛，而家 冇所谓，只要而家系乱吹嘅啫，最紧要苹果日报第二日系写几多就 几多。不如问，再问清楚啲，系咪人数唔重要咧？ 梗系重要啦，系嘛？你修订 参与嘅人数重要，但 即系你想修订 同警方， 你想修订香港人嗰、那个即系觉得人数重唔重要嘅心理嘅状态啊？ 因为咁讲，我唔想咧次次咧就喺度即系。最后嗰个报纸又列个表、哦、警方又有几多少人，你又有几多人。 即是你想放弃个话语权是咪？ 我冇话要放弃呢个话语权。我只係话你唔好、哦、即係唔好再同警方。 咁即 係 好似共产党咁争中国人。 唔係喎，我觉得呢 你放弃中国人话语权。 你喺呢个运动嗰度呢呢一个 point 有少少天真喎。即係你唔讲十二万呢， 是 你俾差佬讲二万呢，咁咪 PK 㗎啦又。我宁愿呢大家全息加埋随意算啦。 你唔讲咪你唔会唔讲。 梗系啦， 因为 老实讲，你估真系一百万人都 共产党咪话中国中国人共产党系同一样嘅嘢咯？你放弃话语权啊嘛？ 唔系嗱，嗰晚咧，我哋曾经有一个话语嗱，认唔认同都好啦，即系嗰晚就我哋阿 Christine 咁讲，佢话：，唉嗱，我哋今晚咧嗰个人数，即系我哋咧就冇特别揾人嚟点算，但系咧警方话有二万人、哦。大家覺得有真係幾多咁樣，咁全場當然係嘩聲四起啦。咁、但係即係最後話，唉你如果成兩三倍嘅，咁大約就我哋嘅人數啦咁樣。咁其實大家都明白係呢個合理推算。 其實你作為主辦者，你應該要公布人數嘅。 係。 即係記者真係問你嘅時候呢、你都應該有一個 official 人數嘅。 因為除咗你嗰數字係同你下台下嗰班人交代之外，你係要俾其他冇參與嘅人去知道呢個數字噶嘛 ？OK， 嗱唔緊要，大家覺得人數重要，我尊重嘅。咁但係我都想問下大家，嗱，係咪次次以後我哋遊行集會就喺度同人哋鬥大數先？即係個數可能大家都未必信㗎喎、哦。咁、我哋點樣先？嗱，一係有個出路就係話大家揾人認真數，揾啲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又好啊，揾啲即係比較有公信力啲嘅機構，或者阿葉兆輝咁中意數，咪揾幾個學者走過嚟數咯，係咪啊？咁嗱，一係就咁樣做， 冇用啊！嗰啲我俾人收買曬㗎，你真係信嗰班友仔真係堅數㗎。 咁有冇啲堅數人咧？嗱香港有冇堅數人？ 你有冇 呢個值得討論㗎？ 冇嘅，學術上邊有數人數嘅啫，老實講。 嗰啲 從來群眾運動 要信㗎。 屌你真係鍾庭耀。 唔係，其實喺第 喂舊年你有冇聽啊？鍾庭耀講啊，佢原來係 base on 在前一年嘅數咧嚟嘅問卷調查嚟去計算邊啲人出邊啲人入㗎，跟住咩乘翻個 rate 啊咁樣。因為鄭經翰問佢一個問題，佢已經玩完咗啦。 係， 佢話點解馬場？你知唔知坐滿個馬場有幾多人？你有冇賭馬㗎？佢話係十零分鐘已經散曬啦。 嗯， 嗰度係十幾廿萬人咧 ，at least。如果你坐滿成個馬場咧。喂，大佬啊，佢话如果你参加游行嘅话，你由维多利亚公园挨几个钟头都未完，都未出到维多利亚公园，同埋成条轩尼斯道、皇后大道全部塞到满晒，差唔多开六条行车线咁，就有啲仲行去金钟。佢话你嘅数目竟然同差佬差唔多，几万有冇搞错咁？两嘢就卜晒啦。 因为马会出嚟，警察唔会拦住你咯。 屌， 系咯。 咁但系问题就系、你拦咗几多次啫？你加加埋埋都唔係好多次啫嘛， 但係點解鍾庭耀嗰個咁多人信呢？就因為佢講到佢嘅方法出嚟，同埋有詳細資料。 咁啊，但散咗啦， 其他乜都冇。 屌，俾阿 咁但係其他 鳩流流嘅陣經佢卜曬散咗。 咁但係更加唔可信。 咦， 我就真 係 諗唔明啦。 唔緊要啦， 嗱，你揾幾個唔緊要咯，你咪下次揾幾個真係可信啲人。 總之，其實咧個傳識權， 但又揾唔到人， 你唔可以放棄。 嗯。 你話你真數又好，報大少少又好，你明知差佬揾鳩你笨嘅話咧，你梗係報大少少就大家當隨意就算啦。其實呢個已經係約定俗成嘅啦，過咗十幾年嚟， 系咪？唔重要啦，我觉得呢个 point 已经系 跳过去 啦。咁下次话呢个人数成几咯？ 头先阿区生咧，阿区阿欧生， 区议员， 阿区生，区议员，欧先生， 入境处啫。 头先你讲嗰个阿 Christine 系边位？ 哦 ，Christine 其實同大家講翻先啦， 都係左翼解一嘅嘛， 係 左交都係， 就係之前即係嗰晚禮拜日集會啦，咁啊我啦， 咁即係邊個？ 陳景恩，佢就叫陳景恩。 哦， 佢同佢咪同阿陳景輝有關係嘅？ 佢係冇關係嘅， 佢個妹嚟嘅。 唔係，即係我覺得真係網上面冇將嗰啲陳景輝嘅同佢有拉上任何，係即係佢哋兩個，我理解佢兩個係完全唔認識嘅， 嚇！ 即係坦白講， 即係唔係佢派過嚟嘅， 梗唔係啦， 即係唔係同一個集團嘅人嘅。 大佬，係咪啊？即係 唔係？聽到人小道消息啦，你可以澄清下啦。話阿陳景輝 beef 你哋喎， 冇 beef 過，從來冇 beef 過。 嗯，唔系唞气个 beef， 唔系佢冇， 系 BRIEF， 唔系我真系呢样嘢，我真系好拗头嘅就话，陈景辉由头到尾完全咧系冇参与喺里边，我唔记得佢仲自己晚上边 系咪有一男子嘅因素喺里边？ 冇一男子因素啊，佢自己走过去自己话唔知参加啲乜鬼咩研讨会，佢自己有自己啲嘢玩啊，边个得闲？ 唔系佢缩咗水噶啦，老实讲，陈景辉亦都系大镬嘅，即系我见到。真正集會之前幾日啊，喺網上面咪改咗個圖咧，係封存噶嘛， 係紀安 嚇，我都唔識嘅嗰啲，即係佢哋為自己拍掌啊，即係原來階段性勝利，原來係陳景輝即係創作出嚟嘅運動嘅口號。 其實根本呢就躺着也中槍，係咪啊？今次連埋陳景恩都啊，即係呢個躺着也中槍。我問各位一個問題啫， 係 朱德。同埋朱维德有冇关系先？一样道理啫嘛。 你系咪中国人嚟噶？你系咪中国人嚟？ 咁 有冇听过一句谚语啊？ 咩谚语啊？ 唔怕生坏命，只怕咩嘢？ 改坏命。咁嗱，我喂，咁人哋咁喂，人哋咁改，咁有个名咁，唔系一个 咁都唔系呢个系一个竹嚟嘅啫，唔系真系因为佢叫陈景 X 就针对佢嘅。 唔系，不过而家大镬嘅。 其实最大问题咧，就系我想问下你啦，即系。 你俾我讲个大镬嗰样嘢先啦。 嗰个群组啊， 你俾我讲个大镬嗰样嘢先。大镬就系咩咧？即系而家你系咪叫美点双辉啊？ 系啊， 加叶宝林啊，加埋你啊嗰啲， 我唔关我事啊， 成为左交啊， 加咗 嗰个 label 啊，而家左交嘅 label 咧，以前我哋写文联，你记唔记得啊？ 你系咪左交啊？同 唔系黄老邪讲咗先啦，佢话我哋系货真价实嘅左派啊嘛。 系， 咁系咪左交啊？系咪？即系黄老邪啊！屌你，屌个黄老邪先啦！嗱，我老实讲，我唔敢话自己货真价实嘅左派，因为好多人笑我，佢话陶君衡你嘅生活模式，即系你嘅其实你嗰个处理问题嘅方法其实好幼嘅， 系 即系你系政策立场，比如最低工资啊、反领会啊，或者系要求政府买翻啲公共事业嗰啲先左啫嘛。咁但系而家惨啦，而家你哋即系由美点双辉加叶宝林再去理。再加陳景恩， 其實你唔好執著個左右嗰個問題是交啊！ 而家係 你知唔知點樣交 咗啊 ？label 咗啊！大鑊啊！ 坦白講，左交 唔係講緊左，係講緊個交啊！係重點， 根本就係一個污名化名詞啫嘛。 哦， 同埋我亦都要講嚇，即係左翼嘅人士咧，面對住呢個左交，坦白講，大家實在太暗蠢。即係由頭到尾仲好樂於話啊！我真係 power off 自己喺個左交，我聽到好多嗰啲即係左翼嘅朋友都咁樣講。 咁慘啊！ 即係其實今時今日咧。其實就真係唔同呢、這個咁嘅，即係唔係呢個故仔，即係人哋攞呢個名詞，其實就係套落你度。然後對於阿左膠本身咧，就有一種好壞想象。今次就趁呢個機會咧，攝曬落入去。咁其實咧， 但係你又慘咯，你咪中曬箭咯。 唔緊要，我中 累積曬所有對左膠嘅怨恨。 唔緊要咧，我由頭為依幫手。 我由頭到尾我都受批判，係咪？即係我又係民主黨，係咪啊？民主黨 原罪之一。 啲人好似念咒咁，可以念，唉，密室政治，中聯辦談判啊， 契弟， 系啦， 妥協。 喂，講起呢單嘢，好多人都有興趣知喎，好多人都問過你，可能點解你仲喺民主黨嘅？ 現階段， 我認為你係咪留戀黨俾你嘅資源咧？ 我唔覺得民主黨俾到啲咩資源咯，但我覺得我喺民主黨入面，我有一定嘅角色咯。 嚇 嚇，唔係你好肯話， 但我覺得民主黨同你好似周遠喎。 爭未？我都想聽人哋點睇喎。其實你 即係鬱敏都離開社民聯啦。 其實你覺得我同民主黨有幾遠咧？ 咁你 你 so call 左交嚟噶嘛？咁民主党系反对， 肯定唔系左交， 支持领会上市嗰啲噶，反对最低工资噶、啊。 曾经啫，曾经啫， 我自己咁谂啦。诶， 佢系冇一个即系政治取态嘅喺左右嘅即系意识形态里边。 诶、欸，嗱，根据杨森嘅讲法咧，民主党系个中间偏左嘅政党。 咁、啊、你觉得系咪？咁你觉得系咪？唔系，我问翻你，你觉得系咪？你点样？你点样去形容民主党嘅意识形态咧？ 坦白讲，好多 系咪一个骑墙派？咁点解你会寄居喺一个骑墙派嘅组织里边？ 坦白讲， 民主党同左翼廿一好明显系完全唔同嘅组织嚟。咁点解你可以寄居喺两个唔同嘅组织咧？ 咁样讲啦， 你咪一男人心一志。 你睇我讲咩啊？你睇我讲咩啊？嗱，咁样讲啦，即系我而家咧，即系就算喺民主党，其实坦白讲，我喺咩政党都好。嗱，你如果相信一个即系偏左翼嘅理念嘅话啦，咁我觉得我无论喺边个政党都好，我都有我发挥之处。但系点解我会拣民主党？民主党有好多嘅唔同嘅人啦，有好多即系支持中产嘅人啦。最近走个冯伟光咧，恭喜晒佢走咗啦吓。咁啊，又有啲可能系支持基层啲啊，尹兆坚咁样啦吓。咁我觉得其实喺里边系应该要有多啲基层劳工嘅声音喺里边、嗯。如果我哋冇，即系如果连我都走埋， 即系想渗透佢。 如果我哋都走埋嘅话，咁系咪容许一个即系 so call 叫大啲嘅政党都走向即系更加右嘅路线先？ 即系你为咗渗透 我冇办法，即系嗱，我觉得。 沟淡你就系嗰啲， 即系你系哥利亚嚟嘅， 系即系你左你又想啲左交想沟淡民主党呢个阴谋嚟嘅， 即系你觉得你一个人一个人 拉向左啲啦， 系啦， 即系你一个人 拉向劳工基层啲啦，唔止我一个人嘅，咁、嗯、我当然会团结入边一啲即系同情多啲左翼声音 的。你小心啊！如果我系真系企你对立面嘅人咧，会插你嘅， 插我咩啊？ 用乜嘢插你嗰段说话？其实你美其名就咁讲啫，即系拉民主党左啲啫，其实你就可以左右逢源啊嘛。在街坊面前你左右逢源咧，點解？我做過民主黨，我知其實嗰陣時係最在數嘅。我表面上就好，即係出面講最低工資啊，或者係講啲激進啲嘅政策咁。咁但係你依然喺民主黨嘅 banner 裏邊選咧，你有傻啊嘛？ 有咩傻啊？中聯辦密室談判喎、啊，有咩傻先？ 咁你歐樂軒喺你 嗰陣時係有傻，我而家冇傻啦。 但係你都會講話你唔贊成密室談判啊嘛，你都唔贊成民主黨走入去啊嘛。哇，咁你咪攞兩邊咯。 哦，嗰一支民嗰一支民主黨啫， 唔會蝕兩邊，其實可以另一種詮釋嘅喎，唔會蝕兩邊。 咁你話我 你呢啲咪就係面目無嘅民主 黨？ 係 啊，民主 我喺入邊做 民主黨係咁嘅形象啊嘛，民主黨就係即係香港仔性格啊嘛，專培養呢啲咁嘅人出嚟嘅。 咁你覺得我係咪啲咩人咧？ 咁點？其实我想问一下，民主党有啲咩值得你留喺度先？ 我觉得其中有嘢好重要咧，就系个地区。 嗯，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而家我哋民主派咧越嚟越多嘅即系地区嘅实力咧，系慢慢俾建制派。 哦，即系有啲嘢得着嘅。 如果你冇人企喺度继续同人哋争嘅话，咁、全部你周街见到满， 即系民主党系有一啲嘢俾到你啦，即系其实 唔系， 呢个系好认真嘅课题， 系冇错， 系啦，嗱，呢个就老实啦。譬如话 之前嗰啲唔老实， 譬如你过 嗱你我 唔系嗱，我问咗呢个咪老实咯。嗱，譬如你过咗嚟社民连，有冇呢啲嘢俾到你？冇嘛。 你社民连有冇南区嗰班人做嘢啊？系咯， 嗯，即系咯，咪冇咯。所以真系民主党嘅 角色啊， 有几大话？ 我唔系即系打正排头系社民连嘅时候啊，我逢选必胜咁就系，知唔知啊？ 吓， 差唔多系啊， 嗯， 系嘛？一社民连就 P K 啊，系嘛？即系我俾个借镜你睇啫， 啊！ 即 系 我配合翻黄老邪啫， 唔系喎， 写文妇女嚟， 唔会，因为呢一套嘢其实唔系黄老邪想出嚟，系我想出嚟嘅。我想话俾大家听，咁咪自己抵紧死咯。 唔系话你啲票咧，阿 Y M 话咧系由佢同埋阿大班俾你噶嘛？ 哦，咁阿大班同佢支持咗黄世 灵童啊？ 你梗唔成啊！喂，屌，今次系访问定访问？我不过唔紧要，答埋你先。喂，第一 承认啊，公认咗 啊！屌，我话俾你听啦，佢两个咪支持咗黄仁达咯。咁我27000票喺边捻度嚟啊？咁我咪好捻劲。即系如果我沟得掂佢，同沟得掂大班嘅话， 咪中共咯。 哦， 中共支持我， 系啊。 哦， 你嘅插票啊嘛，屌， 我咪发达啦。 你系插你， 嗱就唔好拉到咁远啦。 喂，系因为今日访问欧乐轩，屌你！ 我想问阿 Christine 系边位嚟咧？ 陈景欣 系、 有咩重要性嘅成 员？有重要性啦、啊！ 你想知佢咩资料先？ 我想问啦，即系嗰个群组咧，系咪陈景欣同你都有份去 manage， 或者系由你哋两位去 initiate 呢个 page？ 当然仲有好几堆人啦、啊，系啦。咁、但系即系大约真系做嘢嘅十 松個人啦，係啦。咁但係有啲人真係冇辦法。 其實點解你哋會即係搞呢個群組咧？其實 最初只不過其實都係因緣際遇，即係因緣際遇。最初有個 page， 喂唔係喎，你見到黃維基成個喂三個牌偏唔發俾佢，咁跟住就整個 page。咁整個 page 之後有好多人 like 咁樣，咁你好多人 like 之後，其實你會覺得係應該要有啲，即係你係應該喺呢個運動入面有啲角色噶嘛？ 唔係，咁你有個責任，又你搶咗咁多人，你要搞啲嘢噶嘛？係咪先？ 嗱，佢哋自己 like 㗎，我冇話搶㗎。 咁又唔好，你咁唔負責任嘅，又唔啱喎。 你借咗黃維基光環氹啲人 like 啊嘛？ 不如咁啦，問少少第二啲問題，你有冇整過第二啲 page？ 都有 嚇，咁有冇咁多人 like 咧？ 冇。我例如話整過一個 page 叫炮台山學會，到到而家好似得個百嘅人。 咁所以就有其實有個說法咧，其實我就想講嘅就係、是、啲like咧就唔係俾你哋嘅，係俾件事嘅。 係 咁，所以點解啲人話你哋騎劫咗件事？其實其中一個因素係咁樣樣。點解我問你有冇整過第二啲 page 咧？如果你哋嘅吸引力或者你哋即係做事方法係咁好嘅，其他 page 都應該係咁多底嘅。或者相對都應該多啲， 但唔係應該係我哋做嘅事情係啱嘅， 只不過 係 啱 啦。可能為 咗你拎咗個兜出嚟，兜咗啲水啫，唔係因為你拎咗個兜就有水。 唔係咁，佢哋可以 unlike 㗎，係咪啊？ 有人叫 unlike 你啊？ 唔係，我明白啊，但我意思就係話，即係有咁，既然我哋積累到一定群眾，咁更加應該喺呢個群眾裏面多啲一嗱，你一系就宣传，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一系就推展运动。 我帮你答下， 你 试下得唔得？ 你 fundamentally 呢样嘢咩重要性？咁 like 嗰件事定 like 佢？其实嗱，老实讲，你问我，我初时都唔知佢做 admin 系咪？我真系唔知道。你话帮我听，撑呢一个嘅。开放大电波，黑箱作业嘅话， 呢个系好重要噶。 我唔会因为 有传媒访问个 page 嘅负责人咧，有消息啊，就话打咗电话俾一个男士，咁个男士咁嗰个主流传媒就问佢系咩人啦，咁嗰个人咧就话自己系普通市民，嗰个系咪你嚟？ 唔 系啊，啱啦，因为有人有传言咧，就系话主流传媒访问嗰个人就。外间就传言就话你个 accuser 话你明明你系区议员，就话自己系普通市民，隐藏你嘅身份。 唔系，从来冇呢咁事。我系好后来，我先系加入去呢个工作嘅团队。 即系你唔系， 我系我再同大家讲，我礼拜三之前，我系完全唔知道呢件事。 嗯， 当我礼拜三夜 知道有咁多 like 就即刻去参加，系咪？ 唔系，我一落机我就收到我收到电话，我话你可唔可以帮手申请今个礼拜日嘅游行？ 唉，咁就出事啦！ 就一切系事情。 唔系，但系我都觉得 fundamentally Edmund 嗰啲 accuse 其实有问题。第一，即系唔系普通市民都好啦，系咪嗰个叫即系欧议员都好啦？ 系。 咁唔搞得即系撑呢个香港电视开放大气电波反对行政会议黑箱作业嘅咩？ 搞得。 唔系点解要将嗰样嘢？ 咁点解 连结埋一齐咧？ 唔系啲人就系话，点解你哋要隐藏自己系民主党同埋左翼廿一嘅身份？ 咁如果 星期四， 如果佢系民主党，我帮你答埋。如果佢系民主党，咁你唔撑咩？ 唔紧要， 唔系如果佢系民主党，佢系契弟噶啦，即系上次即系物质谈判噶啦，即系同阿爷台底交易噶啦吓。过去嗰 唔系呢个系即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嘅一个说法。 应该咁样讲啦。其实星期五嘅苹果日报咧已经报咗，我系帮成个群组申请游行噶啦。 O K， 亦都讲有 系写明民主党南区区议员 系 系啦。咁、相信嗰阵时咧，起码曝光先啦，系啦、 即系你想曝光。 我唔係想報，唔係你唔需要套咧，即係話，即係起碼見咗光先啊，係咪啊？ 即係群組見咗光， 係同埋 唔 係同埋亦都係。 即 係 想話俾你聽， 群組入邊嘅人 佢冇逃避自己嘅身份係民主黨嘅區議員。 群組入邊嘅人亦都係知識並且係認同我係學幫大家申請遊行， 嗯， 係咁簡單啫， 嗯， 係啦， 嗯嗯嗯。咁樣樣，我想問一下咧， 咁、那個重點喺邊度啫？你 accuse 佢，即係你攻擊佢重點。 即係啲人 like 個 page 係為件事，唔係為個人咯。咁點解係要？ 咁其實應該啲人應該係咁諗。 同埋喺個 page 上頭都未講，冇講歐樂軒三個字。坦白講，就算而家出曬事或者見曬光都好，我都冇即係喺個 page 上，我可以好有信心同大家講，應該係冇歐樂軒呢三個字。 嗯，但係唔係你都好成功啦，將左翼廿一個字即係家傳户曉咁嘅。我讲个故事， 屌最大镬就系左交都加传户晓。 我讲件事俾你听咧，就系今朝咧， 今朝咁我起身翻工啦，就经过楼下啦，咁见到啲阿姐喺度游，即系喺度神，即系神韵啊。咁啊，有时打下招呼啦。咁佢喺度又听到你话讲左翼廿日， 咁劲， 有冇咁犀利啊？ 系啊。 你有冇讲左交先啊？姐 系啊，话左翼有咩咩左交嗰啲，咁知咩王维基、啊？你哋有冇睇新聞啊？睇报纸啊？咁跟住喺度慢喺度讨论咗一阵，我听到。 嗯， 你觉得点啊？你觉得是 有啲街坊， 你系咪觉得成功咗啊？你 呢、這个唔一定系成功。 你思考下先，我俾个 break 你思考下先。我哋第二节再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蒲君行，阿龙 Anthony大军阀 集嘅第二节嘅大军阀咧又嚟啦，唉，咁咧就刚才我哋讲咗几点啦，第一就系人数嘅问题，第二就系欧乐轩嗰个身份嘅问题， 嗯、 主要围绕呢度啫，其实大把嘢未插完啊， 系嘛 ？Edmund， 我今日特登请重炮 嚟啦， 大家就系请重炮手，重炮手 Edmund 又交， 系咪又啲重咩火啦？ 又捻啊！屌我见到又吓。 系啦，咁啊，喂，咁啊，你哋即系上咗台啦，你系咪觉得个舞台系属于你哋嘅？其实 我从来觉得舞台系属于人民嘅， 吓、 啊、就唔系属于我嘅，系、 嗯、 啊， 唔系因为外 真心定假意噶呢句说话？ 而家啲外间外间啲人咧就系 其他人上台啊，大佬 几时啊？六点后， 成六点后 系咩人嚟啊？嗰啲 咁六点后咪濑嘢咯？ 李柱铭， 嗯， 或者有啲普通市民， 嗯， 系啦， 你就觉得咁样就系即系。交咗俾人民啦，咁 唔系，我梗系唔单止系咁啦，即系但系有呢几个人上台发言，即系首先唔系我哋嘅台啦， 嗯， 第二就系话，即系大家对于嗱，其中有一个好大的争议就系商讨啦， 嗯， 咁我相信即系大家都觉得成件事做得唔系几好啦， 嗯， 咁但系起码商讨，起码个背后原因， 你咪好中意商讨， 将嗰个情况交翻俾市民， 唔系先评论佢第一个 part 先，即系其实佢系有进步嘅，如果你问我意见，嗯、以前司徒老狗啊。即係你哋喺網上咁鬧佢啊！雖然佢係我師傅嚟嘅，喂，佢唔會係俾你自由發言嘅喎。即係無論由民促會年代到支聯會嘅年代，都係佢一個人 hold 住曬個麥噶嘛。你有冇見到六四燭光晚會會邀請市民上台發表對六四二十五週年嘅意見嘅？係唔會嘅。咁、 嗯、 所以咧，其實佢即係佢意思即係話咧，佢已經開放咗少少噶啦。即係等有群眾有即係參與噶啦、 嗯。 不過今次佢再進一步，就係、是、搞埋呢個商討。咁其實你、嗯，我想真係想知點解你搞商討咧？ 下次六四你會唔會搞商討咧？ 我冇啦， 即係為咗擺脱咗呢個司徒老狗嘅影子咧。 唔係嗱，坦白講， 十萬人燭光商討晚會咁樣， 討論六四嘅意義， 分開四組，每組五萬人咁樣咧。 唔係你會討論六四嘅目標咁樣咧？ 嗱，我由頭到尾咧，我要講清楚，我係負責搞遊行嘅。咁、 嗯、 另一組嘅朋友嚟到去做集會啦。咁、嗯、集會裏面咧，最後講咗商討啦。咁但我都要尊重翻成個群組，就你搞商討，你都要有負責㗎嚇，咁所以其實都係要負責。 唔係，但係個問題 咁，但係個負責咧， 而家人哋插你嘅地方就係你一搞商討，咁咪啲人咪散 走曬咯，都唔知你 即係一個變相講群眾走嘅一個方法，你點回應？ 唔係嗱，總之呢樣嘢其實我只能夠講。成件事，你話你集會嚇係唔係唔係唔係都喺度話咩階段性勝利啦，或者上去嗌幾句口號啦，或者喺度唱歌啦，最差就唱歌啦，係咪啊？咁、 嗯、 或者你 唱得唔好聽， 我俾在你俾埋你播片啊，即係好似反高鐵嗰啲播埋立法會做乜啦咁樣。好啦，你有咁多嘢做，跟住大家又覺得唔滿意啦。咁好啦，咁如果唔滿意嘅話，咁不如大家決定個運動嘅路向點行啦咁樣。咁其實當初即係我哋入邊有成員提出呢個商討，其實個原因喺呢度。 嗯， 咁所以咧就希望 唔啱喎，你个比喻唔啱喎。头先你讲话即系反高铁系讲紧，譬如话个舞台上面做啲咩喎？ 系啊， 但系你啱啱话以即系下边嗰啲方案就唔系决定个舞台上面做咩啊嘛？个比喻都唔啱。 咪决定个运动路向，唔系同个台上。 唔系话有一个严重嘅指控咧，就系话你哋系问群众，我哋嘅目的系咩嘢？ 系个个指控系 系冇嘅。 唔係個目的係 個目的係好明 確，其實大家目的好明確，就係話要唔係 咪就係、是、要政府發牌咯。 嗯，但你哋問群眾嘛，但有啲群眾就話：點解你會嚟到嗰時再問我哋嘅目的咧？ 唔係嗰問嘅時候，係 咪你講錯嘢？ 運動形式， 嗯， 運動型嗱，運動形式咧，同埋你嘅目標係兩樣嘢。嗱，目標我相信大家嚟到好明確，都係有好共同目標。嗱，可以有激進啲，可以有温和啲，呢、這個唔緊要。 因為阿據聞啊 ，Christine 小姐就咁樣講過嘅，就係、是、問大家個目的嘅。 嗯， 咁點解問人目的咧？ 系咯， 咁唔要啦。 系咪讲错嘢？ 目的又点？ 我唔敢讲佢嗰晚其实有冇咁样讲过啦。咁但系起码咧，即、就、系、是、起码大家做嗰商讨原意咧，本身就系话你目的，其实大家都好一致，就系、是、嚟到去要求政府发牌。你冇理由你三个发，即系之前讲嗰五六个牌都得、嗯，你而家发得嗰两个噶咁样。咁、嗯、好啦，嚟到，但系你要点样体现？你点样做？其實呢樣嘢，我諗大家都要諗一諗噶嘛。咁、嗯、好啦，但係當然有人嚟到批評話，唔係嘅，你到時候你揾啲人傾，散曬水啦。你自己一個人決定咗點樣做嚇、啊，有個綱領嘅，大家要跟嘅咁樣。咁我呢、這個我願意，我願意聽。或者甚至唔係我一個人啦、嗯，或者甚至係即係起碼多啲人事先傾好 了。有個咁嘅質係啦，有個咁嘅質疑就係話你唔係話唔俾你傾。就唔係現場傾啊嘛， 應該事先搞嘅時候傾揾啲教授啊嘛， 即係可能你有時都諗住一個持續嘅運動嘅話，你就唔應該喺嗰個 moment 去問， 因為嗰個 moment 已經打緊仗。 譬如話你都已經 有好多改圖就係打緊仗，哇打緊仗啦，即係啲刀刀劍劍劈緊啦，跟住就停一陣揸住啲劍就喺度講緊話，啲人劈埋點算？啲人咪喺度劈緊死緊嗰啲人。 所以我話，如果今次嘅實驗係有任何唔好嘅。我真係深深致歉。 係啦，就點解揾呢啲嘢做？ 但我 認 識，唔係同埋你唔應該做呢個實驗啊！你唔知啊！我真係想講一個經驗俾你聽。你呢個咁嘅實驗咧，喺廿幾年前咧，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啊， 係 學聯嗰啲左膠啊，啊，即係方便討論啫。 即係你個年代啲左膠。 唔係，我走咗噶啦。佢咪就係咁咯，衝唔衝新華社？即係而家嘅中聯辦啊，喺現場討論。我後屘因為我已經畢咗業啦，我唔好意思即係發表意見啦，我事後都同佢講，喂大佬，你一係事前講衝定唔衝好過啦，即係頭先阿周生就攞啲刀刀劍劍嗰幅改圖嚟即係形容啫，即係如果你真係行軍作戰嘅時候，其實你抗爭就即係唔係帶武器嘅即係戰爭啊嘛，喂你應該事前有 planning 啊嘛 ，scenario one 係乜嘢 ，scenario two 係乜嘢 ，scenario three 係乜嘢，而唔係我去到嘅時候你同我討論第一。唔係好多群眾有好有興趣同你坐喺度咁樣討論㗎。係 啦， 我知 啦。但係你就係一個將軍嚟嘅，你係帶領嚟打仗。你唔係去一個教室度教人哋嘢啊嘛。 我明，我知我講。 喺嗰陣時， 我知我講。咁不如即係只能夠話，即係主事嘅幾位將軍，其實應該係更加有責任傾好啲啦。即係因為今次 唔係你話俾我哋聽，你話俾我哋聽，撤定撤，留定留。如果要留嘅人， 我一定唔會撤， 一定會留。OK， 要撤嘅人都费事 Q 事同你讨论啦，自己走咗去算啦，唔通自己出嚟样衰话，屌我哋都应该系走噶啦，我听朝要八点钟起身翻工咩？嗰啲即系嗰啲契弟自己搞噶啦。 我所以都系话，我话几个将军倾好啲啊，因为嗱，事先吓几个山头啊，系咪啊？嗱，员工有员工嘅，毛依依有毛依依嘅，我哋又有我哋嘅。其实坦白讲，对我哋嚟讲，即系其实事先我哋都尽量同佢哋倾好话，喂，嗱六点前搞啲乜，六点后搞啲乜，其实大家事先知噶。同埋甚至同公眾都事先講咗嘅，即係話啊，我哋嗰晚係會商討。嗱，大家如果幾有心嘅話，喺個 page 有講 㗎，一日幾前咧已經出咗出嚟啦。咁但係當然大家會有可能有贊成，可能有反對啦。咁同埋最後出嚟效果唔好啦。 咪大家覺得個結果啊，睇結果嘅啫。係 啦，冇錯。 如果你商討得好咧，又關你事。 就是講客係客觀事實， 但係呢個係事實嘅， 係 呢個係事實嘅。 我明。 你知唔知啊？當年啊，我哋喺呢個新華社即係中聯辦門口對峙嘅時候啊。连啲差佬都笑鸠我哋，你唔知啊？ 所以我喺呢个位， 你唔知点解差佬话咩？喂，大佬啊，收工啊！你一系冲，一系又唔冲啊！你就大佬讨论咗两个钟， 我喺呢、這个，其实我喺呢个位， 超你真系， 我系愿意致歉嘅。所以因为你毕竟你系搞到，其实可能有好多人感到迷惑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喺呢個位我係願意咁樣講，但係當然我亦都有唔少嘅市民最後 send 翻一啲建議翻嚟話啊，唔係其實呢個好嘗試啊咁樣。咁其實係我哋個 page 唔係你抄咗戴耀廷嗰個佔中商討日嗰樣嘢， 我唔想同佢有咩聯繫啦。 係啊，有一個指控， 因為有指控就 係 話我哋連埋啊嘛， 乜都要搞佔中， 坦白講 關事嘅， 就唔係嘅，就係我哋嘗試社會運動裏邊啊，大家既然有咁多嘢都唔滿意嚟做啦。咁要做新嘢啦，咁样 唔系 咁都系试新嘢，失败嘅责任我负。 唔系，但系事前讨论系冇问题嘅， 即係你真係行軍作戰嘅時候，我哋已經研究咗 scenario one two three， 我哋應該點樣部署係啱嘅，而唔係應該當場做。因為點解當場做？點做啫？大家搞咁多年運動都知啊！喂，我話撤，你話唔撤，咁我撤嘅人咪我撤咯，你唔撤嘅你咪繼續留喺度咯。其實係散嘅咋， 係 冇得搞嘅，基本上 係。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即係你好委屈咁啦，你係咪覺得你執即係接咗個爛攤子嚟做咧？嗱，好嘢就留翻俾阿毛姨姨搞啦，歡呼就去拎曬啦，苦捱就你飲啦。 啊！ 你咪覺得好委屈？ 你唔怕批評毛姨姨啊？ 點嗱？點解嗱？佢哋就攞咗個台，即係由食咗個最最輝煌嗰個水啦，最多人嗰陣時啦，未散水嗰陣時啦，你就接咗散水嗰時嗰個時段啊嘛。 嗱，坦白講， 點解你哋會接咗呢個時段咯？係咪？係你哋主動去接啊？定係人哋俾你去接先？ 我哋傾過之後先接嘅。點解咧？其實嗰晚毛姨姨講過好多次， 六點散， 六點散。其实唔单止佢哋讲，其实甚至佢哋同员工嗰边都讲过话，六点之后咧， 唔系 个场唔系佢负责啦。 我睇网上某位阿哥佢唔系咁讲喎，毛姨姨系被通知呢样嘢嘅啫，系嘛？ 唔系嗱，我要讲清楚，因为毛姨个讲法系咩啊？当初申请集会场地，行政处只系批到去六点半， 嗯， 六点半之后咧就冇啦，甚至最初连音响啊租到六点啊咋，系咁多嘅啫。 嗯， 咁但系你冇理由你嗰阵散噶嘛？ 嗯， 你冇音响， 你咪想 你 咪想指用佢即系玩弄群众咧？ 嗱，毛姨姨冇错，毛姨姨有佢自己申请嗰个时段，但我哋亦都觉得从呢个运动嘅角度嚟睇，我哋唔可以忽略六点，起码到夜晚呢段时间。 呢个我谂呢个都唔系重点啊？点解毛姨姨即系佢都系一个运动嘅主轴，佢会选择个运动只系去到六点半？ 你可以嗱，當然事後可以問翻毛姨姨 啦。咁你會點睇咯？我想問你點睇？ 我覺得其實應該要去到起碼夜晚時段。 點解你唔叫佢搞埋咧？因為嗰連續性會比較連貫啲，就會話中間突然間轉咗第二個 手。 佢 知做咩事啊嘛？ 我希望冇誤讀毛姨姨啦。但毛姨姨佢講嘅話，其實佢憂慮之後嗰個責任問題。因为佢行政处同佢申请到去六点半嘅啫，咁去到之后你个责任问题你冇人负责任啊嘛，佢又觉得即系因为如果你再要人嚟到负责嘅话，咁其实你成个集会佢负责佢即系真系担当唔起，因为 真系叻， 因为嗰个行政处咧 真系叻， 就去到六点半， 无疑真系叻， 系啊， 你帮佢 咁讲， 你食咗死猫，屌嗱，如果我系你咧，梗系你搞啦，我就跟队。系嘛？我开 page 啫嘛，大佬，系嘛？公民党一定守法噶，大哥，系咪先？六点半完咪要咩？咪叫你叫 disperse 群众咯，系咪？即系你真系食死猫，大佬！呢啲我死都唔制，话俾你听啊！ 但系你冇得咁噶嘛？你搞个运动，喂，大佬啊！你唔通人人都唔食死猫系咪啊？ 唔系， 你有个台，走啦咁样算咩？ 阿哥，咁你食死猫，你食到去尽啦，咁你就唔好商讨，就话，我哋坚持到底。咁啊嘛，屌我顶到底嗱！ 上台嗌咗好多口号啊，大佬。 契弟嗰个系公民党嘅毛孟静，我哋就坚持到底，我同啲员工顶到落去嘅，屌仲伤乜 Q 嘅肚啊，大哥，系咪应该咁啊？ 咁嗰晚搞咩节目先？ 咁啊，依啲系佢负责啊嘛。 再谂啦，系咪？总之你坚持到底，就完全冇俾人 accuse 嘅地方，系咪啊？ 系， 即系我事后， 但 系 我 明嘅。 坦白讲，嗱。我如果就算堅持落去，其實一樣最後又俾人話騎劫嘅啫。 好，好啦，咁啊講騎劫。 咁唔使你接呢支旗啊嘛，而家冇啲就係攞咗呢個階段性勝利啊嘛，去到六點半之前啊嘛。 係咯，佢又係階段性勝利。 佢冇講出口啫嘛。 係咯。 我哋咪诠释佢为阶段性胜利， 系佢咪赢咗啊？我哋已经赢咗啦嘛，佢哋已经 同埋 六点半就交咗支棍俾你帮 我 哋个头。 同埋我哋谂活动亦都有困难，因为佢由三点到六点呢段时间咧，基本上请晒可以请嘅嘉宾上台，立法会议员啦、员工代表啦，或者有啲知名 咁你 啦，唔系夜晚里得几个， 其实老实讲， 就是、司徒夹带李柱铭。同埋個別嘅市民 咧，你哋要唔要重新檢討一下你哋嘅政治智慧咧？其實你哋， 其實你覺得 唔係 其實你要填滿個空間，你要試試。 唔 係 因為佢嗰 搞多。 M 問咗呢個好嘅問題，即係如果從你哋嗰個俾人唔俾人鬧嘅角度咧，其實呢個燙手山芋嚟嘅。因為點解咧？係人都知道群眾兩點半到六點半呢個香港人嘅特性嚟噶嘛？屌我行四個鐘頭，行四個鐘頭啦！ 走翻屋企啦，夜晚仲要食飯，阿媽可能生日，阿爸可能生日，第二朝要翻工。 我明 白你接呢個波，我話俾你聽，你最大嘅問題係點咧？你叫佢繼續留喺度，又冇人睬你，係咪？你叫人哋唔留喺度，又屌柒你。跟住咧，最慘係點咧？你叫人商討，更加話你趕客走。其實你三個選擇。都是死梗， 系啦， 咪可能 所以 都系扑街。 可能政治智慧上面我哋冇咁好， 梗系啦，所以教主咪唔嚟咯。 但 嗱，系你引开话题啊， 唔系， 但唔系你冇人负责嗰啲嘢，咁你做头嚟系咪由佢算先？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咩 game theory 嗰啲咁样吓、人人都话唔，即系人人都话唔去，即系 say no 嘅，两边都话 say no 嘅，跟住到最后咪整个最差嘅结果出嚟咯。 最惨就系点咧？你三个选择基本上都系碰钉嘅，你仲死多下咧，就系俾人话你骑劫啊嘛。骑劫个运动啊嘛， 其实从来就 关你贼事，关你难听啲讲系关你贼事咩？你又唔系 HKTV 嘅员工，系咪？ 我要喺度声明多一次， 系 由头到尾，成个六点后嘅集会、六点前嘅集会，甚至之后嘅一啲集会，员工、毛万静三方面全部都系倾过嘅，可以话沟通当中有问题啦。嚟倾 过咩先？ 唔係傾過，喂，嗰晚係我哋會有個環節商討嘅， 係， 其實係同個員工嘅代表講噶， 係， 亦都同個毛孟靜講噶， 係， 係咪啊？即係但係當然裏邊其實， 但毛孟靜散咗水自己， 毛孟靜六點完啦， 我翻屋企啦，佢 OK OK OK， 你譴唔譴責佢啊？ 我唔譴責佢。 你即系先啦，即系 你事先讲定六点走。 系啦，毛万静系我嘅好战友， 系 泛民主派都系大家嘅好战友。 吓、 我从来咧冇去视任何一名泛民主派系我敌人。咁、我只会视民建联同埋工联威敌人。 好好啊，呢、這个答案。 民建联就最无耻， 好行咯。咁啊， 派单就派死佢。 我想问下你咧，你搞譬如搞讲翻个 page 啊，你搞个 page 嚟，譬如你冇，我真系问你啊，你有冇私心喺里边？ 我谂我唔会有啲，我谂唔会为大家做社会运动，其实又为咩私心啫？我又唔觉得有啲咩私心。 如果冇私心，你可唔可以加翻个 page 俾人哋搞？ 如果有人肯接嘅话，我系觉得 Edwin 想接咗你， 因为假设性问题嚟嘅啫。 你加唔加？ 我唔使啦，我系一个问问题嘅人嘅啫。系啦，即系我意思系， 我唔能够一个人决定晒所有嘢啦。 其实你会唔会考虑 个组别入边嘅人好多都话，其实系咪可以交俾其他人做咧、或者可唔可以加多啲其他人做咧？得个十丁友系喺度做嘢嘅，搞游行又系得个十丁友，搞集会又系呢十丁友，受、啊。 其实你哋可以问一下俾呢、這个即系香港电视员工嗰边， 佢哋唔肯接。 嗯， 问咗。 咁你有冇话俾人听？你佢哋唔肯接啊？ 冇。 咁你咪戆咯。咁呢啲咪冇政治智慧咯，系嘛？如果你即高调咁样讲咗，啲人就唔敢少你 啊嘛。如果我咁样讲，我唔想将啲嘢好似搞到我哋赖账俾员工咁，员工要尊重噶嘛，系咪？ 唔系赖账，咁你有一个即系 powerful 嘅宣传机器啊嘛。咁你咪话， 我甚至 共有咯，或者你可以共有个宣传机器咯。 你有咩活动，我帮你宣传，咁但系都冇得到一个正面。因为佢哋实在太过觉，即系佢哋个心入边其实好相信，就话我哋要好独立咁去做成件事，就唔好同任何组织沾上边。即系呢个系佢哋一个好明确嘅信息。 即系员工嗰边。 咁哪怕呢件事好定，即系佢呢种咁嘅姿态系好定唔好都，但系即系我唯有能够尊重佢哋啦。 我想问一啲 factual 啲嘅问题， 好就系、是、 嗰晚咧有记者搏咪嘅环节啦。我想问一下，点解啲记者咧系咪就系搏你？同埋 block 另外一位 Christine 陳景恩， 有冇 block 即係其他香港電視員工？ 事先香港電視員工係已經有一個記者會，所有員工走曬去台前面，咁然後佢哋有幾個發言人講嘢，係做曬記者會，完咗佢哋記者會之後，跟住咧先至到我哋嚟做記者會嘅，係有個先後嘅，因為我哋做記者會其實我哋都係要交代翻嗰日遊行嘅情況。同埋夜晚一啲集會啊，裏面啊嘅即係商討好定唔好都好，都要同傳媒交代嘅。 處理得幾好，但係點解你哋四個方案冇問過佢哋咧？ 冇問過邊個？ 冇問過香港電視嘅員工。 如果按照嗰個商討本身嘅理念咧，其實香港電視嘅員工咧係應該係參與其中。 因為依件事就係喺外間係好大反應，就係話你跨過咗。香港電視的員工就自己在這個記者會上宣布你們自己的一些決定。 不是，第一商討環節，正如剛剛我之前所說， 已經係通知過我哋員工，但係當然係咪上傳下達？咁呢樣嘢咧係值得檢討。 佢知唔知四個方案㗎？ 我咁講，當日咧我觀察唔係所有員工都知道有夜晚呢、這個，即係夜晚成個環節係點。其實冇人，其實可能根本就咁嚟參與嘅啫，可能根本都唔知夜晚有啲乜。 明白。 咁我只能夠通知佢哋嘅員工代表。 係。係。咁佢哋有冇參與商討嘅喺過程裏邊？ 我理解是有的。 OK， 其实你哋个沟通个渠道是怎样的呢？即系譬如话，有冇话一个 key person 或者系固定嘅有一个official 啲嘅沟通渠道咁？譬如你哋两唔同嘅组织。 有嘅，我哋当初咧其实系有一个，即系佢哋嗰边嘅员工代表，我哋系有同佢唔止见过一次面，电话一次。Okay.跟住呢即係見面亦都一次。但當然我唔係代表，我唔敢講啲乜嘢。 唔係，所以呢個就係問題啦。呢個就係問題啦。即係你是香港電視嘅員工，即係 part of the window。其實呢個就係分歧點。呢個就係分歧點啊。點解啊，有多人 accuse 你歐樂軒騎劫為咗撈政治本錢嘅原因就係在於呢個運動係屬於香港電視嘅員工㗎嘛。唔係屬於即係群眾噶嘛，咁而家你變成佢 part of it， 甚至乎好 small part of it， 咪 PK 咯，因為佢三百幾有啫嘛，俾人炒落去係咪？即係要解僱啦，係咪？因為攞唔到牌嘅話，個問題嘅矛盾就喺呢度啦。而家我睇網上，你知道我都少睇嘅啦，個個都係咁講，哇！你要睇香港電視員工噶嘛， 嚇、 啊、員工係成個運動嘅主體嚟噶嘛，佢先係成個運動嘅主導方向嚟噶嘛。喂，大佬你走埋去搞商討溝淡佢。仲唔係騎劫？ 我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嗰、那個即係睇員工頭啦。其實我哋多理解睇員工頭，就係嚟到去啊，當初同佢哋員工代表傾，亦都係同事先，亦都同所有人，亦都包括咗佢哋講話嗰晚嘅節目係點樣做。咁而另外一方面啊，亦都同埋毛孟靜嚟到去傾清楚成個集會點樣做啦，係咪啊？咁、我覺得我同阿毛孟靜個角色其實係非常之相似嘅喎，係咪啊？佢都係嚟到去參與，咁我諗佢都要尊重員工意願啦。咁如果係一個純粹員工運動嘅，得對唔住，我可能理解錯咗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諗我同阿毛孟靜都要諗一諗，究竟我哋嘅角色今次係咪啱咯？ 嗯。譬如話喺即係喺翻講翻嗰日啦，即係六點鐘之前啊，有冇話外間有啲好大嘅反應去鬧你哋咧？即係搞遊行啊，途中嘅過程、啊 都有啲聲音嘅，即係但係佢就唔係直接指向我哋啦。 啊，未經商 議，所以我哋上咗台先至，我哋成為一個即係戰把啦。咁、啊，但係事先咧，其實已經有好即係強烈嘅網上面嘅消息嚟到係話啊咩啊，如果邊個咧左交上台咧？我就咧捉佢落去打一镬噶啦，咁样咁啊，好彩我冇俾人打镬啦。 咁、你唔 因为佢未知你系左交， 嗱，其实我好明显啊。 就有个讲法就唔关员工事或者社运人士搞嘅，就系、是、因为员工搞嘅集会唔闷，系移聚到群众嘅，系即系做嗰场 show 系做得好睇，而班社运左交好闷，好捻闷，好捻柒闷，唔知做乜。 嗯， 明唔明啊？即系个问题， 唔好明。 有啲人唔系 你做唔做 show 嘅问题，系台 show 唔好睇。 系啦，啲人唔系执着系究竟系员工做定其他人做，系因为员工做得好，而其他人做得差。咁点解要俾班差嘅做先？ 群众运动对唔住，唔系睇电视，唔系睇剧集，系大家参与。 唔系呢个系 运动里边。 咁但系阿土呢个系太理想主义，但系香港人唔系咁样样。 唔系我知道，香港人系一定系同我有一定距离噶啦。老实讲，但系。我問翻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定個群眾運動，員工係成個主導嘅問題嘅話，咁使 Q 我哋咁多人去出嚟撐場？ 只係我講，我已經盡咗力啦，即係禮拜四到禮拜日幾日間嚇，嘉賓又請唔到嚇、啊，我哋又冇警戒線播啦，咁我哋唯有播娛樂無窮啦，嗰晚又播。啊，唯有播阿 May 姐啦，咁嗰晚都有播 雞汁嘛，係咪？ 雞汁啦，係啦，聽日蘋果報曬啦，係啦，咁啊淋下雞汁啦，咁樣，咁係咁嘅啫喎，係啊，嗱，即係我都 係，所以呢個係咪香港人嘅問題咧？嗱，我又唔覺得應該責怪即係左交又好，或者係啲員工都好，喂，群眾運動去睇戲嘅咩？ 咁你個集會啊嘛，你有 你睇演唱會啊，大哥？ 咁但係你嗰啲係真係話香港電視嘅員工真係講到佢創作嘅心得，又講咗佢 冇問題啊， 嗰堆嘢。但係問題你社運嗰啲做得悶啊嘛，即係你事先冇一個 plan 好一個精彩，譬如話有啲分享啊交流會，譬如話之前請咗阿鮑偉聰係咪？係話熱，咁即係有呢啲活動，但係問題六點後冇諗得好詳細呢啲活動，咁啲人我就唔係咁執著話邊個搞嘅問題，但係真係搞得唔好咯。 其實如果咧同員工嗰邊合作多啲咧，我諗可以叫多啲員工上去講嘢嘅，如果佢哋願意嘅話。咁但係當然即係睇翻檢討翻呢幾日，即係佢哋而家個取態都係唔想同其他嘅即係團體沾邊嘅話咧，咁即係我唔知道呢樣嘢。 但係佢都諗呢個問題。 時光倒流， 嗱，我已經即係都半退出社運圈啦，咁。 吓你半退出噶， 我退出噶啦，我 唔系积极，我抱你后尘噶啦， 唔系积极后尘，唔系 我经历呢件事，我坦白讲真系抱你后尘。 唔系个讲法好简单啫嘛，你唔系大家个指向嘅成个运动嘅目标啊，唔系净系发牌噶嘛，唔系净系嗰320人嗰个嘅即系职业前途嘅问题噶嘛，而系讲紧香港系咪应该。有多啲大氣電波嘅開放，係咪行政會議可以咁樣決定？呢、這個先係成個運動的方向。 啲員工都從來冇講過係為咗飯碗嘅。 我冇屈佢，我即係話，如果你將運動作為主體或者係唯一嘅即係指向嘅話，咁如果亞視或者無線請撚曬佢，咁咪唔撚使搞。即係如果咁講啊， 咁但係問題個公眾嘅焦點即係覺得要睇電視嘅啫。咁你成日講呢啲嘢， 咁咪好撚低層次咯。 咁 好撚低層次， 咁你哋係咪曲高和寡先？ 唔係曲高和寡，好撚低層次，多一個電視台，屌你！我屋企啊，撈家有線啊，你試下睇曬佢啊，大佬！我除咗睇新聞同睇波之外，我都冇撚睇曬啦。喂，如果你咁撚低層次，又要多個選擇嘅話，你咁我搞咩群眾運動啊？你唔係喐緊呢個行政會議嘅咩？ 咁你咪覺得你覺得香港嘅文字差先，接收能力低先？ 我唔敢咁講，香港人好撚醒嘅，香港仔嚟噶嘛，大佬有著數去揾。但個問題就係下一次嘅行政會議作相類似嘅決定嘅時候，你又再理過，係咪先？喂，如果你個群眾運動即係為咗解決一時一刻嘅問題，個三百 即係你想一次過搞掂？ 唔係。而是我哋需要令到群众去觉醒， 唔啱啊！ 就话喺成 群 众 嘅 觉 醒系透过每次唔同嘅运动而有所成长噶嘛？ 你觉得有咩？ 梗系有啦！ 今次有咩？ 今次就算有一啲。普通嘅香港市民，本身系从来冇游行过嘅，佢都出嚟游行。 系啦。 我知就係點樣嚟到去令到佢哋更加覺醒咯，係 嘛？ 究竟個訴求係咩先？ 太高啦！你哋冇檢討你發放信息嗰個層次，下下都諗到話檢討依個行政會邊人知行政會議係乜嘢嚟嘅啫？你問下啲人邊個知？ 唔係咁，你咪唔使講先。 咁你要 我知係點樣教育咯？我知係點樣教育咯？ 下下去到高中生， 我就 好好睇。 我好懷疑嘅，我當你吹水嗰120,000人，喂七一肯定多過你嗰場運動啦，歐樂軒係咪先？咁嗰啲人又係咩理由啊，大哥？我從來未去過遊行，因為我冇電視睇，咁撚低層次香港人，即係我真係唔係好明喎。唔係呢個我先質疑咗你先啦，即係先質疑咗 Edmund 先啦。喂，如果你淨係為咗睇電視嘅話，你唔係為咗質疑而家成個即係廣播嘅政策，或者係成個行政會議嘅黑箱作業？ 咩行政會議冇乜？ 唔係，其實有啲人好灰心， 十個一個都 好灰心。有冇搞錯？ 乜嘢行政會議先同立法會議員有咩分別啊？冇人知㗎。 歐樂軒講嘅先。 我回應下阿租啦，係啦，即係其實成間嘢咧，我都會覺得我哋當中呢啲嘢唔係冇諗過。有陣時我哋點解要播雞汁呢，嗰陣時就係話最直接啊嘛，啲人點解出嚟啫？就係爭 TVB、爭 ATV。咁但係後屘咧，我哋播完段片之後咧，又有啲聲音話：，唉，你唔應該咁樣鬧 TVB 嘅，我哋單一訴求係咪啊？我哋咧唔應即係淨係講發牌啫，你就唔好喺度鬧人哋個 program 咁樣。即係有陣時我覺得好灰心，真係好難做。 唔係，我唔敢話呢啲係一個好低層次嘅訴求，但係咧，我想話，就算我今次滿足咗你呢個訴求都好，你都會有。下一個嘅香港， 唔係喺滿足嘅過程中咧，群眾係有所增長嘅，唔需要你教條式主義去教 人 哋噶嘛。而家、 啊、 你就係用教條式主義去訓示啲群眾啊嘛，使鬼你訓示我啊！ 我冇訓示佢，我都費事， 晒鸠气嗰啲人， 即系你表演自己有高尚嘅知识分子，我唔中意讨好群众嘅，我就做啲曲高和寡嚟证明我自己好有学识。你啲唔知咩行政会议，我知 啊。 我就特登讲呢啲嘢，等你哋唔知咁。 十个有九个知道行政会议，你唔好诬蔑啲香港人， 系 人都知 噶。仲有好多问题问。 老实讲，唔系，但系我要回应咗呢个 point 先，即系如果你个群众运动，如果你只系局限于一个发牌嘅话。咪、搞唔捻搞都算捻鸠数啦，大佬。 我谂 香港人好多人已经放弃睇电视。 你捉错用神啊？ 点解？ 唔系话唔讲，系唔做主族啫。 系啦，你唔好讲咁深，慢慢讲。 你想食菜啊？你都唔会食成碟菜啊嘛。 OK， 咁点讲？ 咁你食会食饭食牛肉噶嘛？ 点 净系舐啲蚝油？ 你咪会从中过程中。市民會自然會領略到啦，使你直接去講嘅咩？譬 如啲藝人都講得好，咪話講今次政府要佢哋交代咯，喂，講政府做得差。 咁啲人只會自然聯想交代咩交代啊？咩有咩 party 啊？自己就會去揾噶啦。你要相信喺呢個年代啲人會自己去揾資料噶嘛？使鬼你呃佢食咩？ 講到去發牌制度、公共廣播政策，冇人知係咩嚟噶。 好，仲有好多問題。第三節再翻嚟講。 我想問使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拖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蒲君行。阿龙 ，Anthony， 大军伐。 好，第三节嚟啦，唉，即系其实我唔系想针对毛依依嘅，我帮阿欧乐轩射少少镬嘅啫。我回应我 边个针对系毛依依？ 唔系，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佢 on live 听紧我讲啊，佢就话咧，你讲嘢小心啲啦，你唔好将个镬咧推咗俾毛依依。不过我话如果 毛依依其实系有贡献嘅， 系我点会冇晒 佢最后嗰个音响系佢 book 到夜晚十点嘅， 系 唔够你嘅贡献大。 唔系，但我 其实唔使串我。 我嘅 implication 就系话咧，你要闹欧乐轩嘅时候咧，毛依依你都要闹嘅。你咁咧就对即系欧乐轩系有少少啫，唔公平。即系嗱，你话欧乐轩系契弟，因为搞商讨逼到啲群众走，咁嗰个定到去六点半嗰、那个，咁你咪要屌翻佢咧咁样系嘛、嗯？但系当然你问我，我就话你点搞乜？香港人都走噶， 六点半都走啦， 系香港人一定走嘅，唔会陪你癫噶。因为我哋过往经验话俾你听嘛，得几百友嘅咋，第一个台我噶、嗯，即系我陪你癫咧、嗯，即系陪咗好多年咧、嗯，就其实冇意思噶。占领中环唔同，占领中环呢一次咧系一个。Preconceived plan，、大家足够心理准备。一年 我明白，明白。一讲明要过夜嘅， 冇错， 就冇同话突然之间话过夜。 冇错啦，你唔过夜，你系契弟，你为香港争取民主嘛？你为咗香港嘅民主付出咗乜？今次我问你，系咪？ 即系你想讲啲唔参与嗰啲人啫，系嘛？ 唔单止系唔参与嘅人，参与人都系，参与多人都系。 咁、杯葛嗰啲人， 唔系，所以我其实帮手 balance 啫，因为欧乐轩系变成即系左交大王嘛。我而家每一次讲电话咧，同欧乐轩唔系叫欧乐轩噶， 有个问题， 叫左交大王， 一个即系普通啲嘅问题啦，欧生。你啲朋友点啊？近排开唔开心？ 边啲朋友 先？左交政治朋友啊， 政治朋 友有冇安慰你嗰啲啊？ 我收到好多嘅安慰啊，即系我谂好多人都关心啦，因为特别我 出名嗰啲咧。 唔少啦，唔少啦， 包括 I know what you feel, brother， 哭啊， 有幅改图揽住， 佢有冇揽住你嚟锡咧？其实 咩？你话边个啊？ 你嗰啲friend 啊， 我啲 friend 夏维伊， 你啲知名嘅左交朋友啊， 夏维伊咧就同我揽住咧就系影咗张 profile picture 吓， 唔系，知名嘅左交朋友都，即系你咁伟大，将即系将个标靶就摆喺自己心口度。 其实佢孭晒， 咁本身近排都系闹紧左交噶嘛，点知你哋拎晒啲箭？你咪做 都 未 左交， 多谢各位关心啦吓吓。 唔系我帮佢讲两句说话。我话俾你听咧，左交咧呢镬嘢系帮唔到。即系你记唔记得？即系 Martin 咧 ，Martin 呢咪成日 call 另一个 Martin 嘅讲法啊嘛。即系话今日我压迫犹太人嘅时候，因为我唔系犹太人，所以我行捻开咗佢。我唔系天主教徒，我行捻开咗佢。最后咧，我自己出嚟嘅时候咧，就冇人再帮我噶啦。咁样即系呢个咁嘅故事啊，我即系简化咗佢啦。咁样咪左交见到你咁捻样，俾人咁 label， 全捻部缩晒噶。老实讲。 唔係佢哋有啲問候嘅， 咁佢唔係公開㗎嘛，大哥。 唔係啊，都公開㗎， 喺 Facebook tag 翻公開啦。 你咁偉大，梗係公開，咁多謝你啦。 做烈士嘛， 係啦，係咪搶曬啲錢 係嘛， 大佬？我想問下你咧，你做區議員係咪？ 區議員 係區議員有份人工啦。 係 咁，你搞個遊行咧，係咪你有份搞出錢嘅？ 我冇份出錢。 哦，你冇份出錢嘅，即係唔使，即係你冇財政壓力嘅。 我冇財政壓力。 哦，咁，比如我想問下咧，因為搞個遊行咧，據聞你哋係咪要出咗啲錢咧？即係有啲物資咁樣。 有27,000元嘅， 係有單有據嘅， 有單有據。 嗯嗯， 係啦，有啲人咧網上面喺度插話你冇出嗰個公司嘛。 嗯、 喂，大佬啊，梗係問個人哋公司嗰個老細肯誒俾唔俾佢出啦、啊，大佬啊！如果唔係，你個個打電話去嘈佢做乜租俾個左膠咁樣？咁、嗯、我對唔住嗰個公司老細啊嘛。 咁好大鑊嘅， 咁嗱，我只能夠講，我無論發誓又好點都好，其實真係租咗，同埋嗰張單。是真係一張真憑實據嘅 invoice 嗯， 咁如果我要假嘅話，咁我點解我唔作另一啲數咧？係咪啊？其實全部呢啲你全部係有個型號嘅，同埋當日寫明喺記利佐治街喺東角圖租乜音響，去到正左成個熒幕我哋租嘅。 嗯， 咁呢啲全部係列曬出嚟。 嗯， 係 嚇。點解你會拎單據咧？即係或者 keep 單據 如果你唔 keep 單據嘅話， 個用心喺邊度咧？ 據咯， 啊 是咪啊？ 即系你预咗人 challenge 出嚟嘅？ 唔系，咁你通常你人哋同你因为公司， 喂，珠心论嗰啲， 你个珠心论啲，喂，你同人哋 外间系珠心紧啊嘛，哥。 哦，你即系你就代表连啲唔合理嘅都插 我。你唔好乱讲， 我唔会乱讲你，我梗系唔会乱讲你。 佢俾嘅机会 晚都好合理添， 唔系俾嘅机会你解释下啫。 系咁啊，嗱，其实喂，你同人哋因为公司交易，咁你梗系有单有据噶啦。咁我将啲单据列晒出嚟，咁我谂我都好。 唔系佢话佢假单咩？ 咁咪你上个礼拜出去食饭有冇拎单据啊？ 喂，咁你呢样嘢假嘅类比嚟喎，你唔好 唔系啦。其实个问题我呢个讲笑啫，我意思咧， 你个问题重点喺边度？ 就系、是、如果你哋本身已经 plan 咗话有一啲支出，咁当然你系要筹款啦， 系 咪筹款需要有单据啦？咁点解你哋唔喺个 page 公开话俾人听，你哋会有呢啲咁嘅行动？希望大家會捐款俾你哋， 因為 如果你唔預先講俾人聽咧，人哋就會好多揣無謂嘅揣測。 我可以同大家講下啲原委啦，即係其實本來諗住抖擦會嗰日咧，即係我哋嗰陣時已經講話可唔可以揾到啲人手嚟到去做籌款嘅，咁但係其實都係難，同埋亦都係 都係咩話？ 都係難揾人手咯。第一 係， 第二亦都即係喺嗰啲位置，你好難嚟到去即係開聲講籌款噶嘛。因為你又要領牌做呢啲好難咧，咁只能夠話有啲即係通常我哋一啲社會運動搞嘅做法就係話你有個即係意見箱咁樣啦。咁個意見箱就話請支持咁樣，咁你點樣支持咁你嘅事啦咁樣。通常嘅做法就係咁樣樣嘅。咁但係嗱，而家嘅情況就係話你而家講緊話成個搞緊成個嘅運動嗰日搞遊行。咁少人手，到最後都根本冇人手嚟到籌啦，咁樣，咁所以成個遊行本來我哋諗住咧就喺嗰度希望籌翻嘅，咁但係最後都冇人手嚟到做，結果去到政府總部，其實亦都冇一個打算喺政府總部度籌，但係嗱當然好多人喺網上面嚟到話，你 set 曬壇喎，咁點算啊？啲個咩嚟㗎？啲其實咧，我亦都可以同大家講成件事，根本成件事咧就係話，即係我陣時交咗嗰陣時將個箱交俾嗰陣時秘書，即係佢哋嗰邊秘書處，其實唔係員工嗰邊嘅，就一啲即係參與公民廣場嘅一啲義工嗰啲啦朋友啦，咁我話你看管住佢啦咁樣，咁後屘咧其實先至有啲即係有啲熱心義工佢哋話，你咁樣不如你就咁擺個箱喺度，不如就做籌款啦咁樣，咁結果就 set 咗壇。 唔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又簡單， 即刻停止。 唔係，我覺得 嗰個唯有即刻停止咗佢。 嗰個壇籌幾多錢啊？ 最後咧，我哋點過4,117.5。 多謝曬。 OK， 跟住我想問，成個遊行有 仲有100蚊人民 ？From start to finish， 使幾多錢啊？ 27,000元。 OK， 咪講咗個底韻咯。第一，群眾運動唔單止係即係嗱，你話我有偏見都好，喂，大家都有參與，就唔係行出嚟嘅。都要俾下錢嘅，大哥，邊個揾個爪啊？27,000幾個， 其實坦白講到而家 邊個爪啊？ 我係未決定邊個爪嘅。 啊，你係民主咯，分翻去到問下何俊仁或者劉慧卿爪咯。 又話政黨介入啦，到時候。 唔係，其實既然咁 好難， 唔係我覺得一定要講難。 我覺得唔可以。 既然你哋即係咁唔夠人力啦，又冇乜財政嘅資源啦， 喂，其實有第二壇遊行嘅，員工有搞嘅，點解你唔 join 埋一齊搞咧？ 我諗當初亦都冇傾過呢樣嘢啦，得個幾日係咪啊？即係同埋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嘅時候，第一。我連阿毛孟靜搞集會都唔知道，第二員工搞啲乜，我嗰陣時又唔知道，我只係知道嚇嗰陣時發牌好唔公義，跟然後禮拜日就一定要搞遊行啦，咁就即刻嚟。 我覺得呢個係個判斷問題，即係點解你當時你係明知自己唔夠人手，你夾硬一定要拆開第二條隊去銅鑼灣搞遊行咧？點解一定要喺銅鑼灣？ 唔係 拆隊啊，分開啦，唔係我 因為當時 真係我字眼再修飾啲。點解你哋會決定喺銅鑼灣另開一支遊行嘅隊伍，而唔 join 埋一齊咧？ 唔係去到好後期，我先知道有另外幾壇嘢。 咁咪跟翻啦，咁咪跟翻咯，跟翻個主題咯。 唔係， 既然你哋係冇人力同冇財力嘅，點解你哋唔去咧？ 邊個係左題？邊個係主題先？因為去到禮拜，去到禮拜四之前。咁我哋 哦，即你覺得你係主題？ 唔係，我哋唔係主題啊，係嗰陣時直情一個題都冇啊！乜都冇啊！ 即係佢個簡單嘅講法咧。 咁你冇人做嘢，梗係要揾人做嘢㗎啦。咁你等啊，你等，我哋終於等 到毛孟靜出嚟做啦。 咁 就 配合佢嚟做啦。 佢係第一個即係申請嗰啲遊行，因為根本咧喺禮拜一、禮拜二咧已經收到行政會議係唔批准香港電視咧係發牌嘅時候咧，佢係第一個申請遊行嘅。嗰陣時候就喺東角道，後期嗰啲人咧先至 join 嘅。佢意思即係話 ，OK， 如果你講團結嘅話。咁佢嘅意思，即係佢暗示意思就話，其他人應該 join 落去東角度，即使俾個運動領導權，你都冇問題。不過問題就係咧，其他人咧，即係見到，即係因為係左交嘛，左係21啊嘛，咁你有你東角度咯，我有我呢個中環唔知咩碼頭咯，或者我有我申請政府總部咯，即係所以變咗 split 開曬。 我退後一萬步嚟講。嗱，我哋去到後尾先知道有幾壇嘢啦。咁先，但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大家團結一致，所以點解會禮拜六同毛孟靜一齊開記招？就係話大家希望參加東角道嘅去東角道，去政總集會嘅一齊去政總集會，係咪啊？而東角道嘅遊行最後係會去到政總集會嘅。 唔係，所以我某程度上我覺得咧，講緊嗰啲籌款商嗰啲友咧係好唔公道嘅，邊撚個找數先？是不是、即是以前即是例如说社民連搞那梗是社民連找啦，我們有第一些辦法去籌款嘛。但是這個 ad hoc 的行動，那你不擺個籌款商出來，那誰給音響錢啊？大佬你想著音響那條友因為是社民連會員，所以就 不用找數、啊、籌款呢我都中性的。 是不是 我想籌款都不是最重要 的問題啦，因為有第一些團體都有籌款的。 不 但是被人鬧就沒有鬧得那麼犀利，就那個呢就是這個民間電台。 嗯， 所以阿牛出嚟咧就变成摩西， 嗱、就系、是、咁样嘅，就有个说法。 你知唔知摩西系咩啊？ 咩啊？ 摩西过红海啊！ 即系 啲人一见到佢，即系好似红海咁样翻行开咗。 OK， 明白。 嗱，就有个问题就系、是、因为阿牛筹款咧，佢系写明系民间电台噶嘛。 系。 咁但系问题佢就质疑你嗰班左家嘅筹款冇写清楚个筹款商系捐俾边度嘅，咁就有咁嘅争议咯。即系你讲明话我系民间电台咁，啲人 唔系咁佢 捐咗又知啊？ 佢都有写咩电视行动噶系嘛？你有写乜乜乜电视行动噶？ 唔系我写，亦都要讲系啲义工嗰啲，唔系我哋啲义工添，仲要佢自己嚟去整咗啲坛咁嘅嘢。7:00-7:00所有都开始整嘅，我理解佢哋。跟住去到8:00，我哋先发现，即刻揿停佢啦，大佬。 咁戆居你揿停佢，你继续丑啊嘛，大哥。 喂，你冇问嗰啲电视员工啊？ 关啲电视员工咩事啊，大佬？你找音响数啊，电视员工。 咁你？ 唔係，唔係嗱，我想問下，你咪預咗係唔籌錢嘅咧？ 集會係預咗唔籌錢。 哦， 遊行本來係預咗籌錢。 嗯，咁即係俾人屈，你覺得呢個嘢？但其實我覺得你應該開宗明義。 太多。 唔係開宗明義，開頭講就話咧，喂大佬，唔單止係嚟遊行啊，大家都有少少貢獻㗎。因為你無論集會嘅 banner 音響啊、台啊，都要找數㗎嘛，哥。大家都 free rider， 咁所以再一次个问题就系你哋嗰个判断力系咪出现咗问题咧？即系发生咗咁多不愉快事件咧，或者俾人 blame 你哋啦，都系因为你哋嘅经验或者系你哋嘅处理能力嘅问题，系咪？咁如果你哋知道明显你哋系人手不足嘅，点解你唔 join 人哋嘅游行咧？就系再讲多次， 唔系 点解你哋唔 join 人哋嘅游行？ 我后屘先知嘅就唔通我申请晒不反对通知书，跟住即刻我全部弃户啊！ 唔紧要噶，唔紧要噶，你咪再 在網上通知，因為都係網上動員嘅啫嘛。 你已經喺個 page 嗰度公布咗啦，公布咗禮拜日東角道啦，係咪啊？ 咁你可以再通知噶嘛？ 咁佢公布咗之後，然後先修改啊？咁如果有啲人到時候喺東角道等點算先？ 咁咪揾第啲人 喺度企罰咯。到時候有十幾萬人走上嚟，我哋個 page 跟住喺度話：， 唔 係，你揾我哋笨嚇？ 唔係好簡單， 消磨民氣。 唔係好簡單嘅啫，好簡單嘅啫。欲加 有嗱有佢話左膠消磨民氣。 唔係，我幫你講句啦。 欲加之罪， 何 患 無辭？好簡單。有啲喺政府總部打， 你好多共鳴啦。 我冇所謂嘅，你屌柒我而家咩都冇所謂。你中意喺政府總部等咪政府總部等，你中意中環等啊中環等，你中意喺東角道等啊東角道等。OK， 呢個運動唔係淨係嗰幾百人，係全香港人嘅。你用好低層次嘅，我有電視選擇權又好，我用好高層次講呢個行政會議嘅黑箱作業，唔希望。一次又重複，令到香港市民嘅利益受害都好。 Okay， 我接受呢個咁嘅説法嘅。個運動 持續落去嘅， 一個人搞嘅，或者唔係一個團體自己搞曬嘅。我認同你話公共層次啊嘛，係咪？咁你咪去第二度集會咯。咁你又去正宗集會？ 去邊度集會？ 嗰陣時啊，啲人反對六四啊，譬如話支聯會獨攬啊，佢唔好去維園啊，你咪去九龍搞啊嘛。咁你可以去第二度搞噶。 去边度搞啊？ 咁你拣噶嘛？ 沙头角。 咁而家就系啲人话你混水摸鱼嘛，又系同一笪地方，个名又咁似，系嘛？即系而家公众印象就系觉得个苦主或者系个件事嘅核心。 我混咩水先？我真系好奇怪，系咪混咩水先？系咪？大家都系去政府总部系咪啊？ 咁系混水摸鱼咯。譬如我就 系唔系呢个就系 Evan 嗱呢个就系佢嗰个 accuse 就系香港人搞运动嘅问题。你永远以为好多水抽咩？屌你！你俾我都唔去啊！你俾个麦我都唔讲啊！老实讲，我讲一句说话，你抽我几多嘢？你咩着数啊？ 我倒贴添咁铺系咪啊？ 我话俾你听，你小心啲，你区议会你瓜埋添啊！我俾你听啊！我真系提醒你啊！老实讲，区议会系延赢好多届嘅人咧，系嗰啲潜水嘅友嚟噶。OK， 有咩水抽啊？我真系唔明啲友有咩水抽啊！屌，黄毓民呢啲嘢就叻啦。黄毓民你真系叻啦，你 咁啊，所以佢咪反对支联会嘅六四，系咪去咗铜锣湾挨咪咯？ 系咪？系嘛？即系你两边都赢埋啊！呢下嘢先至犀利啊嘛，系咪？即系黄老邪啊！一方面你反对支联会喺铜锣湾搞维园，跟住你自己喺维园度即系筹。 其实点解你唔学下佢啫？ 好无耻喎！ 唔系佢嘅政治阅读能力系好犀利噶嘛？ 唔系好捻无耻喎呢样嘢。 系咪？ 唔系我识嗰个逻辑，但系你好难做得出啊！系咪？即系老实讲， 真系话黄老邪 唔系老实讲，我哋间时咧，反而咧学联僆仔嘅时候咧，仲醒呢样嘢。欧乐轩，你咪做主持咯，喺上面咩飞？我做发言人啫嘛，我讲个 policy。我嗰阵时系做spokesman 嘅啫嘛，因为秘书长嘛，我梗系做 spokesman 啦，跟住我讲 policy 啫嘛。屌你上面喺度屌切定唔切关我擦事咩？咁样即系我只系讲嗰样嘢。咁就你有足夠嘅分工反而好，但系我問翻香港人就係、是，喂喺嗰啲枝節問題上邊，需唔需要咁認真啊？唔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哦嗯，即系我唔係幫歐樂軒啊，即係頭先我都已經即係覺得商討有問題，係咪啊？即係你搞下籌款，跟住又縮籌款有問題，但係呢啲好枝節嘅啫喎，喺成個運動裏邊根本好少好少嘅問題。有梁振英，你唔689，你唔屌柒佢？你屌佢把撚咩？佢我估个区议会都输噶啦，系咪咁搞法？系咪？你屌佢把咩啫？ 咁睇淡啊！ 系啊，睇淡。我咪激你士气，谂住翻去社区做嘢，你唔好再搞啦，大佬、嗯。 我都会 的。你出嚟俾谂 住 咁，你出嚟一镬就俾人叫左交，出嚟一镬就俾人屌交。 不如讲翻嗰日现场嘅嘢啦。咁你上去做呢个司仪系嘛？咁你咪带头咧，即系号令啲群众咧，叫梁振英下台啊！ 我有讲过呢啲嘅。我有讲过一啲批判政权嘅讲法嘅。 哦，咁你咪好唔尊重嗰个香港电视员工嗰个集体？ 坦白讲，我喺事先我系冇收过任何信息，话有一啲嘢系唔讲嘅。 系啦， 嗯， 咁啊，即系， 但系你醒爬嘅。 但据闻咧，据闻咧，你嗌咗呢句口号之后咧，啲香港电视嘅员工咧急急脚咧上嚟，佢话佢哋呢个运动系唔关于政治嘅。 咁所以之后就要小心。 唔系，其实又有少少矛盾，因为礼拜一即系辞职个集会咧，佢请啲嘉宾，啲嘉宾就系咁讲一男子因素，其实佢都 咩叫一男子因素啊？ 咪讲紧梁振英咯，但系佢又冇直接讲，佢又话一男子因素影响咗我哋拎个牌啊，顶咁顶，你咪同讲梁振英下台有咩咁大分别咧？但系问题就系、是，佢有咁嘅洁癖咯，就系、是、唔知点解系咁咯。 嗯， 但系唔中意讲到咁白啊，觉得好政治化咁样。 虚伪， 系啦，但系佢又 唔系我觉得好简单。 照讲一男子因素，照讲佢背向民意嘅。 我知，我唔敢批评香港电视嘅员工，因为佢系运动嘅主体，我都同意嘅。但香港人虚伪，你估你自己唔系谂系搞紧政治咩？你梗系搞紧政治啦！而家系梁振英批个牌噶嘛？ 嗯， 系咪？从呢个事件里边唔好计以前咩陈茂波啊，唔好计以前佢嗰啲僭建个问题啦。咁你喐佢，话佢唔批个牌，你再喐佢喺成个制度里边去制造呢一批呢个牌或者唔批呢个牌，同埋佢嘅当权，咁你唔系搞紧政治？ 嗯，咁我好啦，呢个问题。 coward， 唔系我批评嗰啲人系 coward 啊，即系中文你叫做懦夫。 嗯，即系你觉得佢唔知嘅。香港人 佢梗系知啦， 系啦，咁我 佢唔敢啊嘛。你估你唔嗌梁振英下台，你批个牌俾你咩？屌，你真系天真无邪。 延伸问题啦，延伸问题啦，问下欧生啊， 请讲啦。 你觉得咧，香港电视员工咧系咪真系想避谈政治嘅？系咪真心嘅？你觉得咧？ 我觉得阿郑大班嗰句咧，其实好明显噶啦。 郑大班讲咩啊？ 郑大班话郑景翰啊，系啦，佢话你唔搞政治，政治搞你。其实我相信好多员工都会明白啦，咁但系即系我到而家我都即系我都唔即系有啲费解嘅，就系话究竟点解即系话啊到头嚟啊又要唔掂政治，但系又要讲发牌咁样，咁呢个系佢哋组织嘅决定啦。 嗯，即系我谂 你讲发牌要讲一男， 咁但系即系始终 都 现实，但 系 客观地个现实就系话政你唔理政治系咩唔紧要，政治搞紧你嘛，客观地噶嘛，客观噶嘛呢样嘢。 咁我再问多少少啦，即系以你接触。嘅佢哋嗰班香港电视嘅员工咧，你觉得佢哋系咪好普通市民，即系好师奶咁样样咧？但系你觉得佢比较系， 即系其实佢有冇政治智慧？ 系啦，有冇政治智慧咧？你觉得？ 其实我听到有好多，即系有几种声音嘅。就我有限接触嚟讲， 嗯， 当然有好多其实根本就好，即系就咁根本都完全 唔 关心政治嘅。我净系嚟呢度咧，净系为 咁。你有冇知嘅？知唔知有个会祈祷嘅有高主教？ 我高主教嗰個上網見過啦，佢會祈禱啦，咁即係都希望神可以即係 打救佢啦。 咁啊，即係另一方面又有啲員工，其實有啲員工咧反而都個政治嘅意識高啲嘅，佢根本就覺得，唉，你無論如何你都要即係同埋即係唔同嘅組織聯結啊等等噶啦咁樣。咁其實根本入邊係有唔同嘅諗法嘅人，係即係呢個係我有限觀察啦。 嗯，即係好多唔同種類嘅人喺度， 即係有啲醒啲， 但 係 都 係 去到最後，佢其實嗰、那個決策佢都係。系即系都系要避开所有嘅呢个即系同任何政党啊或者团体， 唔系天真咧，同埋呢个讲法就系、是、 我亦都 任何一场嘅群众运动，有乜可能你冇其他群众嘅支持，冇既得利益者嘅支持，你可以成功？ 我想讲一样嘢，其实好， 就算你有其他非既得利益者嘅支持，都唔代表你成功。但系我话俾你听，你一只有既得利益者自己喺度继续争取嘅话，你真系。鸠搞 阿土，我想补一样嘢，即系其实有样嘢我觉得好可惜嘅，就系话礼拜二我哋话包围行政会议咧， 嗯， 其实嗰日咧仲有个行动咧系不欢而散， 即系 嗰日咧朝头早啦，其实有几个，首先有几个议员落咗嚟， 因为八点钟起身起唔到左交， 好多都起到身啦，即系啲尤其啲学联都出晒嚟噶啦 ，OK， 因为寻晚瞓 系啦，嗰晚阿长毛又喺度，阿陈家乐又喺度，阿莫乃光又喺度。咁但我記得咧，即係嗰陣時朝頭早啊，即係成班嗱、啊，我唔在場，因為我已經俾人自縮啦，我要喺屋企反省係啊，咁、所以咧其他嘅朋友出咗去啦，咁啊佢哋全部咧諗住出去包圍行會啦咁樣，咁但係咧當場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去到場面嘅時候咧，去到公民廣場嗰度，好多人都即係都。 啤住即係參與呢個行動嘅一啲即係學聯嗰啲啊，或者係即係好多參與行動嗰啲人。咁後屘長毛嚟到咧，直情即係揾人鏈擋住。其實明報係有報道嘅，即係大家可以睇翻個報道。 嗰啲人鏈咩人啊？保安定係差佬啊？ 唔係，佢哋係一啲港事員工。 哦，即係變咗怕撚咗長毛，係 啦，即 係 佢唔想，係啦，唔想你班人亂咁搞。 我想問一下咧，你有咁嘅observation 啦、啊？你覺得咧，佢哋係咪有一個背後一個指揮棒指揮佢哋咁樣做？定係你覺得佢哋自發？ 我覺得佢哋係討論過決定嘅、嗯，即係佢哋一定係討論過先至決定。如果唔係，你無啦啦點會無啦啦揾人鏈擋住長毛先？嗱、嗯，明報都報埋啦，係啦，即係呢個都唔係啲咩秘密啦，係、嗯、啊，即係其實成件事如果係真係一個抗爭嘅話，其實點解唔可以有一定嘅聯結先？咁嗱，你當然你好驚騎劫，好驚抽水，唔緊要。咁你咪獨立做。 唔係呢個係香港人搞運動嘅盲點嚟嘅。嗯，乜撚嘢叫騎劫啊？ 劫咗啲咩先？ 冇錯啦，嗰個運動唔係大家嘅咩？如果你話我為咗你嗰班人揾工，咁啊，梗係即係我騎劫你啦。因為我亂咁搞，就可能你有份工或者冇份工，係嘛？但如果我係為咗開放大氣電波，為咗香港成個嘅行政決策能夠有透明度嘅話，就唔係淨係你香港電視員工嘅喎，我都有份嘅喎，哥，或者我哋師奶嗰個層次就係、是，喂，我有權選擇睇咩電視嘅喎，咁啊唔係淨係你個問題喎，你又怕俾人騎劫，仲怕咩話？ 抽水咯， 你又怕俾人抽水，咁你自己搞嘅屌，關我撚事？ 咁你啲政黨咁啊嘛，為選票啊嘛， 咁政黨唔係為選票，為乜撚嘢啊？為擦野鞋啊？ 都唔緊要，其實好多時候呢啲民間社會運動咧，我哋都好多遷就啦。你有政黨背景，你有好多即係做呢啲嘢嘅，咁不如俾啲冇政黨背景嘅多啲發言啦。嗯，係啦。 譬如見到今次嘅事件咧，即係俾人屌啦，你有冇啲感慨咧？或者係見到以前嘅自己咧，即係反高鐵嘅時候咧，一啲社運嘅朋友咧，要同政黨割裂、哦。 話你咁樣 係嘛？ 係啊，你。今次你明白个痛苦未啊？ 咁呢啲痛苦就一路持续噶啦。 系啦，即其实你哋以前都系做紧呢啲嘢啊。 唔系我一路 你明唔明白啊？ 我永远都系 我就系台下边嘅人，我就系对你哋有咁嘅 accuse， 就系你哋排除政党，你哋自己都系咁样样。 喂，我一路都系民主党。 嗰阵时长毛想上台讲嘢系唔俾，而系叶宝林唔俾佢讲。 但我 勾落，我唔系话你代表叶宝林啊？ 吓，我勾落， 而家系噶啦，你左交阵线啊嘛，大家都。 但我又系民主党、啊， 你明白个问题咩、 啊？ 即系你明白问题咪？其实未必系个政党真系想去骑劫你，就等于你今日嘅你唔系想骑劫呢个运动一样。 嗯。咁但 你见到以前 唔系老实讲， 我知啊。咁但系有啲政党系中意骑劫，咁令到大家有个戒心啊嘛。 But in a word, in a nutshell, to conclude。 你讲紧边个？边个喺东角道路杀旗？ 咁有啲俾我系做啊？ 系啊，边个喺东角道路杀旗？ 你搞到个个都惊骑劫啦，冇啦！ 唔系俾我做 正，我中意插黄旗噶嘛，中意李黄杨有边黄杨达噶嘛？唔系咁你黄你个个咪惊咯？咁咪成日冇啊！搞到你骑劫嘅心中咗。 俾我总结一句啊！全世界嘅群众运动、社会运动都好，其实都唔介意有唔同嘅人参与。是政党又好，不是政党最好你政党参与，最好你参与员参与，最好你的众议员参与， 那才说服到他。 不是为什么？因为我要拿更多人的支持嘛。你抽水就抽水，我理得你啫。你不需要跟你群众负责，你作为议员是吗？你支持这个立场，你有好有不好的，所以 forget it 啦， forget 这些这样的对人的诛心论啦，的阴谋论啦，是不是长毛来撑你？佢有得有失噶，第一佢行冇埋去，你包姐话佢抽水，系咪先？ 长毛嘅今时今日咧， 都唔捻使啦。 啲人有咁嘅解释嘅，就系、是、长毛就系廿年嚟都俾人咁嘅白眼，惊话你哋佢会抽你哋水啊，所以次次搞活动佢都唔敢拎麦讲嘢啊，佢先有今日嘅长毛嘛。 都唔係，佢次次都拎咪講嘢 嘅，唔係即係佢唔會覺得自己一個主體咯。其實如果作為運動家嘅佢咧，佢應該係帶領群眾噶嘛。 你嘥咗佢咯，會變 係咪？咁而家因為香港 人，唔緊要啦， 你口中香港人嘅愚昧， 我冇 浪費咗一個 香港人 革命家熊仔啊！係 啊，令到佢我獲得四五行動，本來可以幾萬人嘅，唔係唔俾佢講咪。 我覺得香港人太醒目啦 ，too smart， 香港人太叻啦，即係你永遠喺。 站在最蛊惑、最奸、最阴谋的角度去蛊其他人，呢、這个先是整个运动的问题。 那是你嚟， 系咩？ 系啊， 我呢、這个犬儒主义、啊。 我完全唔 cynical 啊！老实讲，我去可以又去又得，唔去又得。你叫我上台讲嘢又得，我唔上台讲嘢又得。屌，有咩水臭啊？屌你，系咪啊？你帮香港电视员工，亦都人都唔会多谢你，亦都未必会多谢你，系咪？喂，我哋自己系为咗自己嘅 course 啫嘛 ，C A U S 个 course， 嗯，系咪先？ 系讲起个 course 咧，讲多少少第啲问题咧，就系、是、筹款啦。 系， 你觉得阿土头先讲咧，筹款系天经地义嘅。我想问一下欧生，你觉得点？系咪天经地义咧？筹款？ 我觉得从来你搞社运嘅话，你一定要搞筹款嘅、哦。争在你嗰个筹款系咪即系做个程序做得啱啦？咁当然今次可能通知上面做得唔好啊。咁我亦都即係唔好意思，咁、但係即係你冇資源，你搞乜嘢社運先？ 唔係嗰啲友仔就老實， 有資源何來抗 爭？你有冇諗過做呢個talk show 或者係賣書？ 咁你咪有資源搞？ 我驚啲人話我散水咯，係咪啊？即係我又想做 talk show 咯， 唔係喺個社， 喺九展度做，仲要喺嗰啲伊麗莎白醫館度黏曬大海報嘅。 咁你咪有資源繼續做抗爭咯？ 但係我首先我都要賣廣告㗎。 唔係你都有資源去到可以坐飛機去歐洲㗎嘛？ 係咯。咁你而家冇得去歐洲。 你有20萬之後，可唔可以開一個網台？ 老實講，嗱，我 同呢個 TVB 霸權。 我再講一句公道嘅説話，即係老實講， 我可以開個民主黨人網。 唔緊要啊，我覺得好簡單嘅啫。要唔筹款， 但冇人参加。 唔筹款，你就话肥佬礼比英美势力。我筹款，你又话借呢一场嚟抽水。 所以咪有个转型咗模式咯，就系、是、做 show 同卖书咯。 哦， 你都唔醒目嘅，佢而家就要拆捻烂个筹款商啊嘛。 哦， 你冇份攞钱啊嘛，你咪咪扑街冚家产啊！ 喂 你想下以后七一 咁，但系佢想政治运动商业化嘅喎，系咪啊？ 你都唔阅读唔到我嘅问题，佢系唔需要筹钱噶嘛。你哋要筹钱啊嘛？ 边个俾啊？ 边个俾啊？ 依、這个唔知道。 你嘅 observation 好正确，下一位。 喂喂喂，我系金英啊，听咗成晚节目啦，咁啊，我只系有条问题想问阿欧乐轩。其实你未 status 讲话你考虑以后唔搞运动嘅。 系。 其实你有冇认真 想？都话以退为进，屌你！ 唔系我明，唔系你有冇认真？ 我好灰心。 你有冇认真谂过个问题？其实问题唔系你识唔识搞运动，而系个问题系你其实识唔识政治嘅。 唔系啊，咁如果大家觉得我唔识政治嘅话， 唔系你自己觉得，即系例如你今次同毛孟靜嘅拍档也好，或者搞嘅过程啊，同员工联络嘅问题，你觉唔觉得自己识政治咯？ 我只能咁样讲啦， 太顺情啦。 阿、土你觉得咁讲，你咁理解， 蛊惑少少啦，醒目少少，识走啲位。 唔系我 人哋 book 到个场六点半完，屌你又顶埋下边嗰橛。 唔系我一路觉得， 你明知道香港人唔会同你继续坚持噶嘛，第二朝要翻工啊，大哥。 唔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要有人咁做噶，系咪？ 啱啊，你俾人屌咯。 我俾系 咁 你俾人屌， 咁你咪继续顶落去咯，继续俾人屌嘅时候。 唔系你呢个世界你冇人咁样做嘅时候，咁成个民主运动溃散噶咯，人人都计私利嘅，成个民主运动啲人都系计算嘅，系咪啊？唔系我唔系话计算 啱。咁你就唔好商讨啦，你企硬啊嘛。如果你 show 出嚟要真系要留守要企硬嘅话，你就一路企硬啊嘛，留到最后十个为止啊嘛。你又唔好再商讨俾人见到你有退路咯。 我驳你、啊。屌你咩翻十兜咗，你咪喺度勾棋？你失十条友。 咁你好过俾人依家批斗啊嘛？问题， 你答啦。你搞啊，大佬呢个运动。 所以从来、 多谢各位批斗、啊。 讲咗成晚啊，阿金英就系个问题，个道出个问题，你唔系唔识搞政治。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